农民怨更加汹涌，间接导致巴希尔在四月被发动军事政变的军方推翻。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早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日间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转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建南和汕尾建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建南、沙堤建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初时有几阵微雨和薄雾，可有中至大浪。南澳建南和汕尾建南吹东至东北风6级。渐转7至8级，可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沿南同沙堤沿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沿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5000米；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462点，跌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1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69，澳元0.7，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987。英镑兑美元1.311，欧元兑美元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5.05美元，卖出151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揾工唔再卡关，即上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完。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候，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就是 重要嘅日子啦。啊，今天就系2019年最后嘅一天，12月31日啦。咁啊，明天咧就已经系要迎接咧就2020年啦。今日夜晚你会有啲乜嘢嘅活动？你会准备定点样过咧？除咗之外咧，亦都成日喺度话噶啦。啊，你会点样去到谂下啊？自己喺2019年啊，好多嘅人啊，好多嘅事情啊，啊，你做到几多咧？有几多你系觉得真系做得好好啊，真系好成功啊！啊，又有好多遗憾，会唔会有呢？如果有嘅时候，你又会点样去到处理佢哋呢？啊，会点样去到令到自己喺明年嘅时候，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出色呢？咁啊，呢个就留翻俾你自己喺度谂啦。咁啊，但系今日都可以咧，俾自己稍微轻松一下，去到咧就系迎接明天同埋明年嘅来临嘅。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2019年最后的一天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成功的人士都会这样的，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他们懂得专注。不单是成功的人士，连成功的学生都是一样。我问过很多位知名的校长，他们都得出一个就是共同的结论。是啲乜嘢呢？就係話到點解有啲學生啊，佢哋好似天生出嚟，無論係讀書定還是運動，佢哋都可以做得好出色。關鍵就係因為佢哋專心，學校就冇一啲大嘅壓力俾佢哋噶。相反咧，就繼續咧就係純粹鼓勵下佢哋，令到佢哋自己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因為佢哋讀書嘅時候，上堂嘅時候好專心。上堂之后咧，就好快脆去到做完佢哋嘅功课，翻到屋企咧都已经即系放学之前都翻到屋企之前都已经系做晒功课，又唔需要太多嘅时间夜晚继续喺度读书。咁啊，上堂嘅时候好俾心机去到听书，然后即刻咧学以致用做晒啲功课佢。咁放咗学啦，自然有时间啦，继续咧就系好专心咁样去做运动，去到咧就投身佢哋嘅运动界。咁所以佢哋咧啊读书咧又好专心，然后读得好好啦。做运动嘅时候咧，然后好专心咁去做运动啦。咁又做得好好，这个呢就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出到来社会做事都是一样，做任何的事情，你手上面任何的计划很专心地去做的话，其实一定会完成。相反，除了就是读书给心机，工作好给心机之外，玩都一定给心机，这样才可以将你平时工作累积下来的烦恼和压力一扫而空。 一起心花红。 今日作品啊，开始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我哋草蜢一起森巴舞，忘情森巴舞。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晨光百科。 原来早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叫做网络攻击啦，系啲乜嘢嚟嘅咧？就有啲唔好嘅人啊，喺呢个 Twitter 上边咧，就发送咗一啲闪烁同埋频闪嘅视频啦。佢哋咧就系故意咧，就系将呢一啲嘅视频咧喺呢一个嘅网络上边咧，就系散播出去，从而咧就影响一啲癫痫症嘅患者噶。根据报告啊。咁呢一个嘅攻击嘅目标呢，原来就係癫痫基金协会嘅一个账号嚟㗎。喺11月啊，即係当其时呢，就係癫痫意识月啦，有人呢就喺网上面分享咗呢一类型嘅灯光嘅影像，尝试令到基金会呢33,300位嘅关注者呢就为癫痫发作嘅。人类嘅身体咧就系使用嘅电信号嘅细胞之间咧就发出信息噶，咁但系呢啲嘅信号如果突然激增啊，可以咧就有机会诱发到咧就系癫痫症发作噶。虽然并非每一次咧就系癫痫发作嘅情况都系一样，但系亦都有可能导致咧就系抽搐啦、呼吸困难、意识丧失，最严重更加咧就会去到死亡噶。啊！呢一类型嘅图片大概咧就会引起3% 嘅癫痫症患者接触到强烈嘅一啲叫做闪烁图之后咧，就会引起呢啲严重嘅后果噶。所以咧，我哋都要特别留意住，原来光咧都可以啊，某程度上咧就令到我哋咧有呢一方面一啲叫做可能我哋就算可能唔知道嘅有机会都会影响到咧我哋呢一类型嘅问题噶。癫痫症发作的起因或者就是他们各样的东西大致上都可以说是由于脑细胞不正常放电所引起的一种临床表征来的。病人可能会呈现昏迷的状态，刚才说过全身抽搐，又或者可能只是一边手脚之间的抽搐的感觉，或者又有不同的样子。对于重复再发生的癫痫发作，在临床上面称之为就是癫痫症了。其实它有慢性啦，以及咧就系急性噶。啊，癫痫发作嘅主要预防工作咧就系减少脑部任何嘅伤害。因此咧，若果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高血脂、痛风症等等需要咧，就系即刻咧就及早治疗啦。而生活嘅习惯以及咧喜好亦都要注意啊，饮食要均衡，千祈咧就唔好酗酒，并且咧就烟都唔好食啦，多啲做运动。一旦本身例如是家族性遗传已经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个人诱发的因素，尽量避免去接触。常见的诱发原因可能会是发烧、挨夜、情绪不安、过度饥饿、突然之间喝大量的水，都有机会就是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大家要留意着啦。 天生拥有一切吗？谁天生喜爱听到假说话？就算上帝多人事，不需犹豫，是个基本的笑话。谁甘心一世给雨洒？谁高声呼叫听不到哑巴？走到末世的同时，不敢怀疑，是你这下找到身体而害怕。唇未淌泪，随便即管嘲笑我，亦未甘愿，谁在漆黑中融化？不需停留，不必再骂我倔强滥用自由。若后悔，但无内疚，是我为信念奉上最新的借口。不需回头，不必再骂我为了瞬间拥有。若是痛恨我，未珍惜过，我会自言自语中说我没错。生也好，谁终归天国更不需仰慕。若太在意这名字多于祈祷，未免失色不太早。谁冲不开你的领土，愿你仍让我倾诉。渡过落魄的沿途，不需愁路，就凭今生今世终会能遇到。仍未淌泪，随便即管嘲笑我，亦未甘愿，谁在漆黑中融化？不需停留，不必再骂我倔强滥用自由。若求欢，但无内疚，是我为信念奉上最新的借口。不需回头，不必再骂我为了瞬间拥有。若是痛恨我，未珍惜过，我会自言自语中说我没错。倔强滥用自由，若后悔但无内疚，是我为信念奉上最新的借口。不需回头，不必再骂我为了瞬间拥有。若是痛恨我，未珍惜过，我会自言自语中说我没错。不需回头，不必再骂我为了瞬间拥有。珍惜过，到最后回望这生，我也活过。 今日听到咧就系末唔系末世纪嘅呼声啊，2019最后嘅呼声啫。谢霆锋一首嘅歌，佢出边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不妨咧喺今天嘅时候咧，咁啊准备一下咧，就将你屋企嘅窗啊清洁得好啦。咁啊有啲嘅叫做家务助理嘅手册咧，啊都几方便噶。入边咧有一啲清洁窗嘅简介，有几个步骤嘅。第一，先抹咧就系呢个窗框，重要咧就系留意呢啲嘅缝罅嗰啲隙咧。跟住咧就用湿布咧去到抹翻干净我哋呢一个嘅玻璃先。好啦，抹到佢嗰啲尘啊污渍咧就消失咗之后咧，然后最重要咧就系利用干布啊重新就再抹一次，以免咧就留有水珠。 如果你清洁完之后发觉咧就仲有时间啦，不妨咧考虑埋清洁埋嘅抽油烟机啊，可以用咧就系去油污，即系去油污嘅清洁剂啊，即拆咗佢出嚟啦，就浸大概三小时，有啲可以拆嘅部件就可以拆出嚟先嘅，搵个大嘅桶咧浸佢啊，浸佢三个钟，落埋嗰啲可能清洁剂啦，跟住咧就。再用三個鐘頭之後，用百潔布咧就噴上呢啲嘅去污清潔劑，跟住又可以將佢再過水。如果冇得咧浸喺水桶嘅部分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咧就係、是、用嗰啲例如濕紙巾啊，或者係嗰啲廚房紙咧，都可以咧就係、是、沾滿咗呢啲清潔劑，就醃一醃佢，醃佢三個鐘都可以。然後啦，就用百潔布就再噴上呢啲清潔劑，最後咧就過一過水或者抹翻乾淨，其實你都會發覺咧。是非常之有效清理呢啲顽固嘅污渍噶。为咗你爱嘅人喺2020年可以有一个靓靓嘅厨房用嘅时候，不妨去到考虑一下用呢一个嘅方法清洁一下。 情人今天将要走，情人可否感到？ 情人编织的借口，我早已知，爱恋再没有。 我的一颗心被你通通拥有，今天跟你的邂逅，谁料到我俩这天终于会分手。 情人根本不会知，情人始终不会在意。 情浓消失仿似烟，这一切失去竟已渐变。 我的一颗心被你深深伤透，当天跟你相爱后，其实你再不珍惜，不会内疚。 情人根本不会知，情人始终不会在意。 情浓消失仿似烟，这一切失去竟已渐变。 我的一颗心被你深深伤透，当天跟你相爱后，其实你再不珍惜，不会内疚。 爱你爱到太伤痛， 爱到爱意变冰冻，相恋得太冲动， 情浓如果有用， 为何爱意 嘅作品嚟自毛奇然加上彭玲，我哋爱到太伤痛啊！出边系二十度嘅气温啊！而家咧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 美国有官员透露，美中两国最快在下星期前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一个电视新闻频道访问，说本月中就首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共识的美中双方，可能在下星期前后的日子签署协议，目前只是等待翻译文本。美方官员早在本月中两国就协议文本达成共识的时候，已经透露可能下月初在华盛顿签署协议，又说预料不会是元首级签署。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圣诞前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签署仪式。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承认发动日前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导致超过80人死亡的汽车炸弹袭击。组织发言人说，参与圣战的成员发动袭击，目标是护送土耳其人和民兵的车队。案发当地上星期六的早上，一架载满炸弹的货车在摩加迪沙一个有检查站的交通交汇处爆炸，死者包括两名在当地参与工程项目的土耳其人。土耳其早前派机前往索马里运送两名丧生的土耳其人遗体回国，并将16名索马里伤者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受治疗。伊拉克和叙利亚分别谴责美军早前空袭什叶派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在两国边境地区的据点。伊拉克政府的声明中谴责美国侵犯伊拉克主权，又指美军的行动未经伊拉克政府批准，违反国际联军的目标和原则。叙利亚外交部就要求美国停止干预伊拉克内政，向死伤者家属致哀，又强调会坚定与伊拉克站在同一阵线。另外，俄罗斯要求各方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破坏伊拉克、叙利亚和邻国的局势稳定。民阵元旦游行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游行下午三点在维园起步。民阵说，当维园人数过多或会提早起步，又要求警方如果有任何情况先由民阵处理。今次游行的诉求包括抗议政府对教育界人士秋后算账、声援被捕示威者和反对警队加薪等。当日将会设有42个工会街站。民阵澄清网上传闻装修的改图并非属于民阵，警方欢迎民阵与暴力割席，但指出如果集会或游行地点不再安全，警方有可能要解散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日间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2度，晚上转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2019体坛大事回顾。 今年的体坛大事会是加拿大的球队首次获得 NBA 冠军，定还是利物浦英超领放一马当先翻翻嚟本港？会不会又是单车天后李慧思的世界呢？ 想重温2019最精彩的体坛大事，那就要留意12月31号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今朝 Sport 到你啦。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继续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而家就系朝早嘅6:36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今天啊，2019年最后嘅一日嘅日子入边啦，咁啊，亦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一齐起身啊，一齐咧就迎接2019年最后嘅一天啦。一齐喺今天咧，咁啊，继续咧就系过得。俾希望喺一年入边咧，可以系开心翻啊！今日2019年咧，好多嘅事情发生咗，咁香港人都需要咧就系微笑咧，希望可以有微笑吓，去到就系迎接新嘅一年嘅。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既然新的一年很快脆就会来到了，除夕的当然有很多人就会周围去玩了，酒吧方面的生意又会怎样呢？预计今年的生意也都很难好像上年度那么旺场，但是业界普遍就是减低他们的价格，希望就吸引到客人，预计入座率仍然可以有80%。香港酒吧业协会方面就话到啦，除夕一向就是全年最旺，形容就是爆到冇位坐。据预计今年就冇以往咁旺㗎啦，但是仍然有上年的8-9%生意。他们估计今日在现今社会气氛消费力疲弱的环境底下，业界收费亦都唔敢太大胆，以往可能是500元人头费就一个啦，今年可能减到就是400元。对于网民在各区发起倒数活动，酒吧业协会亦都说到不担心，都见到他们是有秩序克制，不会搞事。不过就说到一旦出现警民冲突的情况，的而且确就会开始担心了，例如警方就是发射催泪弹会导致人群四散。他形容兰桂坊就是黑点来的，今年万圣节该处发生的警民冲突生意就跌了一半都没有。他们说到现时就预订率就已经有80%了，但是亦都表明不敢就太乐观的。如果在电视机那里看到有些警民冲突，可能就20-30%人都会就是不到的不抵的。普遍酒吧咧亦都话到啦，今年度嘅生意的而且确整体而言咧就少咗嘅。除咗酒吧之外咧，食肆嘅生意亦都咧就系大受影响啦。有人话到咧就系兰桂坊啊，咁之前嘅报道就话到仲惨过屋邨商场。咁啊话到有5-6间嘅酒吧因为经营困难而需要咧就系结业噶啦。漫长的一年很快脆就会过，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2020年有新的景象。 时代流转的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结果尚未到期，那甘心放弃？一天星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彼此烟草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凌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Oh, 水，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生只足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夜亦无尽星火，可以错，可做梦，谁能？ Band 嘅漫长， 如何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上放弃。 准备迎接新嘅一年嘅时候，翻新工啊，应该话新嘅一年啊，翻工又有啲咩特别嘅要注意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啊，星期二咧，亦都系继续有啊职场 KOL， 咁啊，当然啦，我哋嘅年尾嘅时间都要留意一下啲陷阱啊吓，职场陷阱咧就为我哋带嚟一啲新嘅景象啦。啊，今日朝头早咧就揾嚟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上到嚟，早晨啊 Vince， 早晨， 系啦，咁啊2019都生啦嗱啦，咁啊要讲拜拜系咪先？ 系啊， 嚟紧迎接新嘅一年嘅时候咧，有啲新嘅挑战啊，新嘅可能希望啊，新嘅目标啊咁样， 系， 我谂仲有一个员工咧，真系要谂下办法，点样可以重新再装备自己？有冇啲 tips 俾下啲听众啊？可以喺装备下自己。虽然今日都叫做几轻松嘅日子，系啦、 啊， 但系都要咧就系装备下自己，迎接呢个新嘅挑战。有冇啲 tips 俾下大家咧？ 新挑战啊，边个讲啊？当翻新工先，因为我自己咧好多时年尾啊，或者通常讲紧年半，即系尾嗰半年咧搵工，又通常都搵工，又或者如果要翻新工咧，通常都会摆落一月啦咁样。我自己都有唔少个同事，可能一月就翻新工。咁、我自己都会想讲下啊，究竟翻新工咧有啲咩要准备？系啊，即系嗱，见工就要准备啦，见到一份工当然要恭喜啦。咁啊，跟住好啦，就要翻新工之后就有三个月嘅试用期。咁啊，有啲咩要准备咧？先讲，即系我都讲第一日先，唔好讲第一日之前。咁啊，虽然话大家讲好咗翻工。边日翻工啦？咁我都会建议咧，就算如果公司唔打电话提你，或者佢讲有啲咩要注意咧，咁我自己都会建议你，就算未必打电话，或者发个 email 问对方嗰个 HR 咧，几多点啊？几多点翻嚟啊？你点解要咁讲咧？你以为九点，但其实有啲公司咧未必九点噶，即系可能原来。个老板未必咁早九点翻嚟嘅，或者个 HR 都未必九点翻到嚟。你咁早咧，可能有时有啲 HR 佢会觉得俾紧压力佢嘅。 会唔会喺譬如公司嘅内部或者有啲嘅群组已经讲咗呢啲基本嘅资料出嚟？ 通常叫做官方咧，好多时候可能翻九点放六点咁样啦。就算你可能合约都会写你个翻工时间九点到六点，咁、但系咧 参考嘅啫。 系啦，真系参考嘅啫。咁好多公司咧都要视乎边个接待你先得噶。咁系咪通常第一日就会系 HR 去接待你？ 或者係直前直接派你個經理去接待你。咁我就會都會問一問我多即係都係啦，問多句就冇壞嘅。問下究竟其實我幾點上到嚟最好啊？又唔會令到你哋因為我要突然早啲翻嚟啊？有啲公司或者有啲經理有啲 HR 咧唔中意㗎，即係我自己聽到啦。有啲新同事翻工嗰日咧，佢哋就會通常哎呀，我邊日又有新同事，我又要早啲翻嚟，咁啊可能未必會中意會高興嘅。咁啊問一句啊幾時點翻嚟？你會通常有新同事問我咧，我都會講啊我早翻嚟嘅，你可以早少少揾我啦。又或者我會講啊個經理咧未必咁早翻嚟嘅，你可能遲15分鐘或者遲5分鐘先上嚟啦，咁先有人開門俾你。咁啊問一句冇壞嘅。咁呢個係我會提一提個，即係我會建議新同事會咁樣問啦。 翻新工嘅時候要注意， 係啦，要注意新工。 一入門口個歌下都搞到你咁 hea 咧，好緊要嘅，因為我 輸咗道氣場啊。 同埋你要知道，可能有時咧，公司嘅 reception 咧都好緊要㗎，即係佢哋個地位，你知佢係公司嘅眼目嚟㗎嘛。 係啊， 咁啊， 佢要淋花，你俾佢淋咗花先。 冇錯啦，咁啊，你如果你第一佢翻你翻新工第一日就搞到佢咁瀨咁 hea 咧，冇準備咧，佢會記得你㗎。 誒阿傑唔開唔該都唔開門啊！ 冇錯啦，好緊要嘅，即係呢第一個點樣去先建立好你自己個形象咧？呢個係即係可能好細微，好細，但係其實係重要嘅。咁啊，講緊時間啦。咁好啦，衣著咁啊，你見工嘅時候通常都會著得好靚靚仔仔嘅。咁但係第一日翻工嘅衣著係點樣咧？都係問一問個 HR 會好啲。咁即係無謂 overdress 啦，或者你著得唔夠，即係唔合要求啦。 overdress 咧係通常第一份唔係即係去濕翻身工嘅時候，經常都會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 冇錯啦，仲著得靚仔過你老細嗰啲咧。咁啊，好有趣嘅，冇錯啦。咁有時我見過咧，某啲行業可能係著。唔好話著咩名牌子啦，我見過嘅，即係有啲新同事咧，佢係即係。有你冇你将全屋最靓嗰啲着上身翻公司，咁啊真系好夸张。 比老板更加似老板。 冇错啦，咁我就哇，究竟你系老板定佢老板？我真系冇，咁我即系我会都笑一笑啦。咁哎，下次即系听日开始唔好啦，你拎走啲翻屋企，或者你转一转个衣着啦。咁可以问一问，我觉得如果避免呢啲尴尬咧，可以问一问个 HR， 究竟其实你哋平时翻工或者嗰个要求系着啲咩衫噶？问一问先。咁呢个都系即系稳阵啲啦，唔好尴尬啦。 会可以其实喺翻即系见工嘅时候都已经 睇到嘅， 尽量观察多啲。 但系未必噶，有时咧有啲公司佢哋见工嗰个房咧系直情系喺大门口出边嘅，你未必会见到入边噶。 哦， 系啦，有啲公司比较再认真啲嘅，净俾你入公司入边嗰个内部情况睇唔到嘅。咁所以呢个可以问一下啦。其中一个叫做翻工前嘅准备， 翻工前嘅准备 系啦。好，咁啊，第一日就咁讲啦。第一日成日咁讲啦，礼多人不怪， 梗系啦， 系啦。咁啊，虽然可能你好紧张，咁啊见到边个咧都笑。记住，因为譬如是坐喺个门口度，你等人嚟接你嘅时候咧，咁你可能通常嗰个位咧，因为我自己记得啦，咁啊好多人喺门口开始要翻工啊，入嚟，你唔知入嚟嗰个边个嚟嘅，可能系大老板，可能系一啲好重要嘅人物，咁啊你唔好睇小每一个人入嚟，你未必认得，但系佢哋会认得你，因为你新同事，咁 啊真系要。有礼貌你都，我通常都会建议笑咗先。真系礼多人不怪嘅。咁呢个系即系讲紧第一日啦。 其实笑系咪咁难咧？我见有阵时 紧张嘛。 系啊， 又唔知道第一日会见到啲咩人啊，遇到啲咩事啊，系咪真系翻咗份复工咧？咁好多问号嘅，好多担心嘅。咁呢个就唔。即系唔系惊奇，我哋见到啲新同事紧张啦，佢哋会坐低好认真，或者可能佢好想俾到人感觉佢好认真嘅，即系佢哋搞错咗，好想俾人睇到感觉系好认真。咁啊，真系不即系不紧言笑就坐喺度，即系好市正咁坐到等个经理接佢，或者等个 HR 接佢。通常我哋都会觉得，哎呀，你轻松啲啦，今日第一日翻工， 有啲位认真就输噶啦， 太认真，咁或者啲比较啱啱毕业出嚟啲小朋友咯，我哋会觉得咁啊，好想。俾到一个好好嘅形象，咁但系呢个系要慢慢去学习嘅，咁所以就问清楚就比较可以减少嗰、那个唔好话服啦，尴尬嗰个情况咯。 咁如果啱啱翻新工嘅时候，啲衣食住行啊，衣啊讲咗啦，食方面咁即系有冇啲办法可以搞搞佢？ 通常咧第一日咧，咁啊会有 team lunch、welcome 嘅 lunch 啦， 好啲嘅老板就会安排第一日啊，头几日就先 book 定讲喺 calendar 度，你几时边约咗边日食饭嘅，叫做欢迎你。 啊、有啲公司冇咁点算？ 冇啊，真系惨啊！呢啲就系啲要 observe 嘅嘢啦。嗱，我成日建议就系成日话试用期，你都有试紧间公司究竟做成点，佢对你对你点样嘅？咁可能食饭你讲得啱，究竟有冇人理你啦，有冇人带你啦？身边啲同事对你友唔友善啦、啊？咁、通常就算老板唔理你咧，同 team 嘅同事可能都会照顾下你嘅、即系先话俾你听，或者 HR 起码都会话俾你听啊，楼下附近有啲咩可以食啊。通常第一有叫做 office tour 嘅，会带你行一转 office 啊，边度最基本嘅。去厕所饮水呢啲、最基本嘅需要照顾咗你先。 边层嘅男士边层女士你都知噶。 冇错啦，咁我通常都要先话俾你听，即系最要照顾你最基本嘅需要先嘅。咁呢啲叫基本需要啦。咁好啦，头一个星期究竟你哋即系要有啲咩要注意嘅咧？你如果公司唔提供，你自己都要做得好啲嘅，就系、记住要攞翻个即系你个 job description 嘅工作内容望一望先。咁但系都系啦，有时即系所谓嘅 JD 就死嘅。但系都有框框，知道你基本上要做啲乜嘢，了解多次先。咁啊，坐低就开始要同阿老板去倾下，究竟佢对你嘅期望啊，有啲咩开始要做啊，点样去学啊，有啲咩要学啊，有啲咩人要见啊。呢啲系比较概括啲，咁啊紧要嘅，先未必要咁快坐低清楚工作内容，但系边啲人物你要记得。边啲人你第一时间要去求救，揾先。个样最好记得啦。咁但系几个重要嘅，我之前讲过可能秘书紧要啦，reception 都紧要噶。公司大嘅话咧，你想揾啊边个边个咧 ，reception 帮到你好多嘅。咁 佢总机会认得你把声都即刻帮你搏啦。 冇错啦，又或者你出入嘅时候见到 reception， 咪同佢即系问候下，问下佢意见啊。咁啊，通常佢哋都会可以讲到啲关系俾你听嘅。如果熟嘅话，慢慢熟嘅时候就可以讲。都好多人物关系图俾你噶啦， 好多噶佢哋，佢哋画到晒成间公司嘅人物关系。 冇错啦，好紧要噶，咁所以咧，呢啲比较，譬如头一个一两个礼拜啦，可以去开始去学。去观察嘅地方，咁另外咧就系睇下老板又理唔理你啦。如果老板唔理你，正常嘅老板唔系正常，好嘅老板咧，佢会同你去预先 setting 一啲嘅叫做一啲嘅 catch up， 我哋话叫做一啲嘅更新或者一啲嘅比较定期啲嘅会议，去同你去了解下你个状况啊，去了解下你翻工翻成点啊。佢有责任嘅。咁如果佢冇提出咧，咁我都会建议个同事咧尽量去提出。睇下佢可唔可以安排到呢一啲呢啲咁嘅meeting 啊或者会议啊，唔使多嘅，可能一个礼拜一个钟或者半个钟。咁起码你可以有机会去话俾佢听你学成点，又或者呢段期间有咩需要。正正就系试用期期间咧，佢俾你嘅需要咧系要多嘅。系啦，佢唔可以 say no 嘅。 即系都系嗰句咧，你又试我，我都试你。 系啦，冇错啦。咁大家真系观察下大家。咁所以呢啲我系会建议翻新工嘅准备啦，呢啲系唔可以少嘅。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即系翻新工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咧一定要叫做咩啊？即系储存都要借钱啦。 系啊，冇错。 储定啲箭喺度先，系咪？咁储箭之前就要谂下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多箭嘅，自己肯谂到一步咧，即系例如公司嘅，咁佢公司如果本身个大老板张相已经摆咗出嚟噶啦。咁你翻新工第一日，你見到譬如見到陳生都識得同阿陳生，陳生早晨咁樣， 係啊係啊， 爭好遠㗎， 冇錯啊。咁呢個 隨時平步青雲啊， 即係啦，人咧真係要比較，所講公司嘅 V I P 咧，亦真係要記住，就算你唔係喺佢面前表現自己咧，起碼喺佢哋面前唔好犯錯，唔好出醜， 同埋俾人感覺你尊重佢。 係啦，冇錯， 呢個緊要。 係啦，呢啲係叫做翻新工要基本要做到嘅嘢咯。 啱，希望大家2020年啊平步青雲啦。唔该晒 Vincent， 拜拜， 拜拜。 阿上帝准备咗个机会，一份新嘅工作俾你，但你自己都要准备好装备自己，然后先至翻一份新嘅工。真系希望大家平步青云。 就算我看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人事而烦恼。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我是波成啊，新一年我希望咁多位妈妈屋企嗰一个都听教听话，老公就准时俾家用，仔女就自动自觉做家务，咁你就可以硬硬脚叹世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系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系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F.org.HK。 原来你喺度啊！ 你终于嚟啦，我等咗你好耐啦。 系啊，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已经开始咗啦，大家可以上去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今年我哋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过去三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嘅作者都合资格获提名角逐呢个奖项噶。 两个奖项嘅提名期都系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19号。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201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当年推翻古巴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但美国人仍然视他为独裁者。究竟他是怎样带领小小的岛国输出革命，挑战全世界的领袖呢？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上集，走访涉事的关键人物，披露革命运动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有6点钟啊，去到而家咧都继续喺度嘅白元浩啦，仲有咧就系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12月31号咯， 系啊， 系咪时候谂下今晚咧？去边度 party 先啊吓，咁啊有啲倒数嘅派对嘅，好多朋友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啦，咁有啲可能出去玩下啦，有啲咧就可能去人哋屋企啦，有个house party 咁样，咁都真系。因为听日始终都是假期嘛，即系对于普罗大众嚟 讲， 系啊，当然听日我哋都系 继续紧守岗位。 2020年嘅1月1号嘅晨光第一线啦，会陪同大家，所以即系今晚就冇乜得点玩啦。不过啊，替别人开心都系好嘅。 系咯，早啲食个鸡煲咯，一系庆祝一下。 哦，鸡煲啊，咁我 鸡煲都好， 我谂住买只。嗰啲北海道大隻嗰啲蟹喎，係嚟 雪場蟹嗰啲啊， 係我唔識分喎，其實係咪叫雪場蟹？有陣時咧， 好多品種嘅， 日本啲蟹咧，即係好多唔同 太多品種。 但係嗰種煮法咧，近排上網睇過啦，有一種新嘅煮蟹啊，唔係煮蟹，係食呢啲北海道蟹或者日本蟹嘅方法咧，幾斬新喎！好大隻蟹啦，即係1000几蚊一隻噶啦，嗰啲咁嘅蟹啫。总之你翻去攞去蒸， 好啦，咁蒸完之后咧， 都唔系间间屋咧蒸到，我话俾你听。 系啊，所以要斩件先，唔系首先要同嗰个师傅讲，喂，唔该斩件。咁你斩完件之后咧，又不得等太耐，如果唔系只蟹咧，因为佢已经挂咗啦嘛，系啊，咁你就要翻屋企即蒸。蒸完之后咧，咁系点咩咧？就系、是、咧。啊蟹你以为喂咁大隻蟹如果你全屋企人食五个人好味啊六个人好味啊咁其实都几流下㗎嘛。估唔到呢依家研发咗一种 sauce 自己整嘅啫。叫牛油盐。 牛油盐。 係啦首先呢你就买一嚿普通嘅牛油跟住溶咗佢跟住呢再加呢海盐同埋加少少黑椒落去。 嗯、 哇攞呢一个 sauce 呢去点呢、這个蟹啦，唔好话长脚蟹定、嗯，即系，总之日本嗰啲蟹，我真系唔知道，我惊一定讲错。有咩松叶蟹又，你知好多唔同，啊啊、真系好多万七咁多种品种嘅日本嗰啲蟹，点咧？啊，你以为啲蟹本身好流啦，啲牛油又好流啦，点、 嗯、 出嚟咧？提升个蟹嘅鲜味， 咁 本身啲鲜甜已经好紧要噶啦。你如果用呢、這、一个，用咗啲牛油加。海盐都要加多，唔系加几粒海盐，你要加啪啪啪啪啪。我估如果用扭嗰啲海盐樽咧，扭我估扭七下到啦。嗯，跟住再扭多三下，又系嗰啲扭嗰啲樽加黑椒嗰啲樽，扭又系加多三下黑椒，哇，完美！ 即系证明咧，呢一种嘅界别嘅蟹咧，佢哋嘅甜度高啊， 系 甜度高，所以用咸啦或者用胡椒咧就容易撞嗰啲味出嚟。 系、 嗯、啊，所以如果你譬如勾呢个方法固然之好啦， 你都吞口水系咪？我带啲 party 气氛俾大家之后做。 另外咧，即系如果大家今日又即系又咁啱食呢一个蟹嘅时候咧、嗯，可以尝试用嗰啲柚子加豉油 啊，系呢、這个都可以。 呢、這个又系其中嘅一、這個，即系你谂你都会谂到咧，就系、是、第一个柚子又香啦， 系系。 另外就系嗰、那个蟹咧，你又同样系因为有柚子嗰种嘅酸酸甜甜嘅感觉，就出到咧蟹嗰种嘅香气。 又系可以提鲜，不过咧。豉油咧，大家都有啲惊啊，因为你买到，哇，我买到成千蚊只蟹，如果啲豉油味抢咗啲蟹嘅鲜味，咁咪大镬咁样系咪先？咁所以咧，用我嗰个方法咧，就个心咧安啲啊。吓，系呢阵时成日惊另一种味道抢咗个蟹嘅鲜味啊嘛、哦。 香港人好容易咧落豉油落太多。我试过食寿司嘅时候咧，都有观察。 你好啲嘅，你好啲嘅小白。 因为咧，我即系讲紧豉油咧。是一滴起两滴字你就好收、嗯。即是大家就攞无论是乜嘢材料都好啦一劈劈咁样劈咗落个豉油碟嗰度就饮。其实是好咸嘅一个食法嚟嘅。 是啊是啦。但是香港人就约定俗成習慣咗囉。即是你入到去嗰啲回转寿司铺呢细个妈咪都教呢你不断要加 wasabi 啊不断加豉油。但如果你去过日本食就知道其实即唔止 omakase 啦即普通你去一间寿司铺个寿司师傅呃出嚟嗰啲寿司其实佢都加豉油㗎啦嘛。 佢入面有 wasabi 啦。佢有 wasabi, 或者佢会适量加少少豉油其实你唔使点样点嘢去食嘅。 同埋呢 wasabi 就唔系每一种嘅寿司都点嘅、嗯。即例如你蒲烧鳗鱼。 系啊。 其实蒲烧鳗鱼就冇理由加 wasabi。所以我见到大家个习惯呢即我自己目测呢都见到几多人呢见到蒲烧鳗鱼都照样饮啲 wasabi 上去。咁、你就破坏咗嗰个鳗鱼本身个香味。 同埋有阵时候有啲寿司个师傅自己劈咗少少海盐上去个面。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刺身啦。 有啲又会落Yuzu 柚子啊咁样。 咁你就唔再需要呢就再点豉油因为佢有海盐有柚子味。咁你个豉油味未完全抢晒嗰啲柚子味其实薄弱啲㗎嘛。嗯、你諗都諗到啦。冇理由你柚子味系会浓烈得过啲豉油㗎嘛、 嗯。 因为豉油系制过噶嘛，蒸制过噶嘛，咁但系你反而系柚子系天然啲噶嘛，咁、 嗯、 所以咧啊，大家喺食嘢嘅时候咧，点样咧？你食啲好食嘅嘢咧，令佢再好食啲咧，系、 啊、 要有啲技巧嘅， 有啲学问嘅、嗯，即系你唔好嘥咗嗰啲食物。点解食嘢有阵时要有次序，要有淡味去食个浓咧？因为咧，即系唔好嘥咗啲食物、嗯。既然你都会食晒佢咯，用个好啲嘅方法食，咁啲食材咧。即又咁講啦，啲魚犧牲咗自己，去到俾我哋食嘅，咁我哋就盡量用曬所有最好嘅方法咧，就食佢感謝佢咯，係咪？ 咁啊 party 啊嚇，今晚啊大家諗下，今晚食乜餸，有啲咩好食，啱 party 去食咁樣啊嚇，諗到都開心啊， 係啊， 諗到都即刻起身， 轉頭都係問下 爹哋 今日夜晚點慶祝啊？ 好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Didi 妈妈。 早晨啊， 啊要加翻、 啊、小白爸爸， 要加翻妈妈两个字点喺度？点解咧？即系作为一个妈妈，今年咧，哇，都已经啊仔仔又读大学啦，系咪先？咁啊，而个仔咁大啦，啊，仲会唔会庆祝咧？其实你哋过年咯。 过年 即系过呢个元旦啊！ 哦， 系啊， 嗱，细个当然同你庆祝啦。啊、当佢十八岁咧，已经开始咧有佢自己嘅朋友咧，就唔会再跟我哋，所以你好好珍惜、啊、你嗰两个小朋友嘅少年时。 十八岁之后变翻三十岁，又会同翻你一齐过嘅啲大事大节，呢个一个循环嚟嘅。 但愿啊，咁啊变咗，咁啊正常嘅。我自己都年青过啦，一定系会曾经年青过，一定会搵翻自己朋友庆祝嘅，所以我都唔会阻佢。咁、啊、我都系同我妈咪啊，同我先生咁样去庆祝咯。系啊，去食下饭啊，系、啊、倒数下咁样咯、 啊。 我以前有习惯咧，年年都去尖沙咀倒数嘅。系啊，好开心嘅嗌，系咪？但今年就未必会啦、 啊， 可能都喺屋企附近啊，楼、啊、下个海旁啊，咁啊一齐嗌下，诶、啊哎，新年快乐咁啊算咯。 哦，喂，六点钟记得抽礼物、啊。唔系朝头早六点，晏昼六点 钟， 抽下都好 登记下啦。不过提一提，但系个 server 真系可能突然间太多人入啊，登记唔到啊。 我谂应该登记比较困难。 如果 server 有问题，就唔系抽奖嘅人嘅问题啦， 啊、 就系 server 嘅提供商有问题，或者搞呢个活动有问题。 不过系六点钟至到即系1800到2330嘅，即系六点钟至到晚上嘅11:30嘅，晚上六点至晚上11:30 都可以登记啊，因为太多人。同一時間涌入去咧，所以就 jam 曬咯。 我知 道 啊，我知道啊，但係佢搞得呢個活動，佢預咗咁多人涌入去啦。如果佢搞呢個活動冇人涌入去咧，佢係失敗啦。我話俾你聽，我寧願佢冧 sofa， 冧 sofa 都係第二層失敗啫。最失敗就係冇人玩。 唔会嘅，宣传咁犀利，一定会有人玩 的。你抽出嚟，喂，有礼物证咁、啊、样系咪？送20,000份礼物，有礼物证咁、啊、样系咪？ 哇，啲奖品咁丰富，我相信好多人参与，我都会参与。如果得闲嘅，讲咗交通先吓。今日除夕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咧，其余港铁线咧都系通宵服务噶。咁另外轻铁路线咧有几条啊，都系会提供通宵噶啦，505、507、610、614P、615。705P、706同埋751咧就提供通宵服务噶。咁另外啦，湾仔北、铜锣湾啦，同埋中环兰桂坊一带咧，会喺下昼大约2点钟开始封路噶。咁而湾仔嘅会展一带嘅博览道啦，至到中环嘅龙和道、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咧，就会大约喺今晚9点钟开始封路噶。咁啊，部分巴士啊、专线小巴啦，都系喺呢个除夕咧都会加强啦，同埋延长服务时间啦。咁电车啊、中环至到半山行人电梯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噶，咁啊，不过提一提大家啦，香港仔至到长洲嘅渡轮服务会喺听日停航啊、 嗯。 香港仔至到长洲嘅渡轮服务咧，会听日开始停航嘅。 哦，即系2020年就冇咗啦。 系啦，1月1号系啦，香港仔至长洲嘅。 系，咁、哦、去長洲又要去翻中環 嗰 邊咯。 系、 哦，希望唔好太影响长洲嘅居民啦，因为佢哋真系净系得船。 系啊， 系咪先？咁、嗯、可能有啲就去香港仔方便啲，咁、嗯、又冇咗个航线都 呢个资讯好重要。香港仔去长洲嘅渡轮1月1号停航。 系、 嗯、 啊， 不过老实讲，因为我真系多数喺中环，但我真系唔知道香港仔有得去中环。 唔系咁，有啲朋友可能佢住长洲， 系 喺香港仔翻工咧，喺香港仔翻工，佢原先就好便捷嘅。 你谂下，而家佢如果香港仔翻工，佢要出咗中环再转车入去即系香港仔嗰度，其实远咗好多， 冇咁方便。 香港仔嗰条隧道啊，你。都唔知佢幾時， 係啊，朝朝都塞， 好似聽天打卦。不過其實依家有咗鐵路，會唔會好翻啲？少啲報香港仔隧道擠塞㗎。 啊，你講得啱啊，係少咗啲，冇錯， 相對少啲都好啊。 係啊，咁啊，希望睇下幾時再復航啦、啊，香港仔至長洲。 好啊，咁啊 ，Didi 同你講聲， 希望有 新年快樂先啦、 啊，新年進步啊 ，Didi， 大家新年快樂， 多謝你， 開心開心。 好啦，咁啊，出年見 Didi 啦嚇。咁好，咁啊，另外咧就轉頭8点钟都會翻嚟，不過而家先喺電話亮相嘅 ，Barbie 早晨。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你好啊！咁啊，嚟到呢个2019年嘅12月31号啊，2019年最后一天嘅天气又是如何呢？ 今日咧，其实今日我相信阵间可能都会有少少雨水啊，因为咧而家咧天上面咧就都好多云啦，咁啊而且咧即系云层好厚啊， 完全咧都睇唔到個天後面係咩色。咁我自己身處而家就唔仲喺嘅沙田區咧，其實就有啲風嘅，咁不過就唔大風。咁不過相對咧就係呢種好清涼嘅天氣，再加少風咧，如果企得耐咧，喺一個當風位置咧，都會有少少寒寒地嘅覺得。咁加上咧因為冇乜陽光啊，咁所以咧就特別個人好似覺得係凍啲嘅。咁望上天都見到有好多厚厚嘅雲啦，咁而且遠處都見到有啲灰色嘅雲啊，所以我點解會覺得陣間可能會灑一陣雨就係咁解啦。咁見到今日咧，大家都係醒目嘅，即係好多人都係會帶件褸啦，咁而且咧都係女士們咧好多都係戴住頸巾啦圍住，咁相信咧大家即係都已經習慣咗咧呢啲咁上嘅天氣咧，應該點樣去保暖咧咁。希望今日咧大家翻工。所有嘢都顺顺利利啦，虽然而家暂时就未见到阳光，咁但系我觉得心情放晴系紧要啲嘅。 系咁啊，但系街上边多唔多人翻工咧？其实你见到 今朝早其实都疏疏落落啊，不过咧反而就多咗好多咧，系啲特别假期先至会运作嘅一啲旅游巴士嘅、哦，因为我自己行去搭车嘅嗰个位置咧，会经过一个咧临时嘅旅游巴集中，即系嗰啲上落车嗰啲站啊。 系系。 咁所以咧，头先咧行过嘅时候咧，都见到嗱，因为之前咧假期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即系讲紧圣诞假开始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人拎住行李等车嘅。咁今朝早经过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人拎住行李咧落车啦，即系翻翻嚟啊。咁所以咧就觉得，咦系、哦，都提醒大家可能咧，即系过埋而家即系除夕啦，然之后可能过埋听日一月一号啦，可能好多人都差唔多翻香港准备翻工啦。 系啊，嗰啲口岸啊、机场啊呢啲位咧，呢啲时候都系特别繁忙噶啦。 系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先，你都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唔该晒 ，Bobby， 一阵间见。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咁啊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同埋微雨啊 ，Bobby 又好嘢喎，体感同呢一个天文台嘅报告预测咧都系一样嘅。今日日间系和暖嘅，最高气温会去到大概22度啦。晚上咧会转凉噶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咧就逐渐增强。展望啊，元旦风势颇大，即系明天啊，风势咧系颇大嘅。早上咧亦都系清凉，咁啊本周后期咧就大致咧就天晴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0%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3嘅低水平噶。 咁啊今日咧请嚟楼市达人啦，同大家做个2019年嘅楼市回顾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2019年。最后一日啦，早晨啊 ，Joyce， 系啊，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关于12月31号咧，通常咧做电台就好中意做回顾嘅咁样，我哋都回顾下楼市啦，好明显今年嘅楼市系都几翻天覆地嘅，我觉得个气氛上嗱，真真正正嘅价位咧，你话争好远咧，未至于好远嘅，但系大家咧入市嘅气氛咧，以至系。个交投咧，真系年头到年尾咧，系争得好远下，即系呢个叫做感觉啲嘅嘢嚟嘅。可能你层楼冇跌过噶， 系 可能随时你层楼系完全冇跌过，仲有10万执添咁样，都未顶噶。所以你话呢一刻系最差咩？唔系嘅，因为实有啲叫做最坏嘅时间，我哋都经历过啦。依家够6、7月嘅时候差咩咁样？咁可能又真系。而家 flashback 翻去，又好似冇嗰陣時咁惡劣喎。大家啲情緒仲捨得去聖誕節，你仲會交換下禮物啊，同啲 friend 仲會食餐飯喎。你回想翻即係6、7月嘅時候，大家出街嘅時候都可能9点几10点就冇港鐵㗎啦。 係啦， 你想翻屋企咧，翻唔係好倒㗎啦咁樣。咁嗱呢啲社會嘅事件啦，咁大家香港人一齊都要承擔嘅。 係 啊，都係一齊上一齊落㗎啦。咁但係個樓市咧，亦都係咪都係？是齐上齐落，定还是系点去做一个回顾呢 Joyce， 其实咧睇翻上一年啦，大家咧即系都好忐忑啊，究竟入市啊，定唔入市啊？明明系计划咗咧2019年要入市嘅，咁啊，但系咁嘅情况又不如唔好入住咯。咁唔入住咧，又惊佢会再升。咁其实咧，每时每刻咧，即系个市况啦，即系唔系单向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好多嘅市民就会去谂呢样嘢啦。包括咧，拥有楼嘅业主都会谂，我放定唔放咧，会唔会大跌咧？咁样确实咧，有好多嘅业主咧已经做咗决定去放出嚟啦。咁有啲咧，我认识嘅就揸住现金啦吓，即系佢睇跌啦吓。咁但系有啲咧又继续入市， 你見啦，即係無論啊新盤啊二手市道啊，都真係有成交嘅嚇。咁啊，你話小姐都有幾千宗成交啊。咁啊，話呢班人喺邊度嚟嘅咧？即係就係對樓市投下信心嘅一票嘅人啦。咁啊，嗱，其實咧，我回顧翻啦，對上即係呢年啦，咁啊，你話。即係嗰個市況係咪真係爭啲咧？確實係嘅。除咗咧嗰個心理因素咧，咁其實出行嘅因素都好大關係啦。睇樓要出外噶嘛，咁出唔到外，又擔心冇車翻，又擔心睇睇下路嘅時候，即係有事情發生，咁好驚噶嘛，係咪？ 最經典有一幕啊，就係喺嗰個轉入去嘉年威老道嗰路口，出邊仲叫你賣緊樓，入邊又放緊催淚彈，咁都有喎、啊。即係呢個真係唉。全世界最中意买楼嘅人一定系香港人， 好出心系嘛，系啊，排紧队咁样，排紧队出边仲放紧催泪弹啦， 系啦， 确实系嘅，我哋做课程都系嘅，我哋即系教紧书，下边就放紧催泪弹， 佢哋依然系喺你 都继续读书， 喺你嗰度继续上堂， 继续上堂， 想做一啲财富增值嘅嘢或者资产配置嘅嘢， 下边就揞住啦，个嘴话啊， 戴口罩 系啊，戴口罩都唔知想点咁样，咁所以即系好奇怪嘅现象啦。咁啊，原来咧，即系香港人咧，即系咁好看，咁热爱投资啊！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即系你只要有投资，你个财富先增值噶嘛，系嘛？咁啊，但系就呢一个环境咧，确实啦，冇咗出行嘅机会啦，少咗啦，咁啊，成交相对少咗啦，系咪代表咧心里边嘅上车嗰把火啊就灭咗咧？又未必噶喎， 应该 系焗住咗把火，咁咧就焗到几时会买咧？咁就要睇个市况啦。即系当然啦，呢个就未来楼市嘅走势。就要每日睇住啊，即系我哋香港发生嘅事情啦，咁同埋即系一啲非关于楼市嘅政策啦，吓点解要讲非楼市政策咧？即系我都好有信心啦，楼市政策咧都会持续咧支持啊，同埋系好嘅，系啦呢段时间一定唔会有收紧啊，或者咧加压力测试啊， 你都好肯定下一份嘅呢个施政报告出台咧，都一定会有啲帮助楼市嘅东西， 会啦， 因为喺唔需要帮助嘅时候，佢都帮助咗一 系啦，系啦，唔需要帮助嘅时候咧， 都 帮 助 咗。都哇，都好多把，即系好多人因为咁样而上到车啦，亦都好多人咧买到佢哋嘅即系安乐窝啦。 好多人换到楼嗱， 又 换 到楼啦。 好老实讲咧，今年即系年中出嘅呢、這个政府嘅措施话，价位啊，褪到去上去几多百万， 一千万 系褪到上一千万咧，无疑咧将一啲中价嘅楼咧系无啦啦升咗一下值嘅，同埋帮咗啲换楼客咧，因为佢自己本身嘅资产升咗值咧，佢就急速就將自己嗰層樓賣咗，就換咗一嚿實力更加好嘅一啲叫做中上型嘅樓盤 咯。係啦，就唔使再咧，好似以前咁咧，即係我哋好多學生咧就喺度投訴啊！哇，六百萬咧，即係樓冇乜得揀嘅喎。我哋一家大細五六個人住，要買三房，其實六百萬當時佢哋揀好少少嘅，有配套嘅都買唔到三房。咁當然今時今日佢哋就完全係可以願望成真啦。咁我睇啦，呢度人數都唔少啊，因為呢班人咧係期待已久換樓。不过咧就唔够首期，咁但系今次一出咧呢一个 年终 好政策咧，系啦，即系当然啦，喺嗰段时间咧又未去到咁快要去救市嘅，因为成个市况就我又睇唔到话急速大跌嘅现象咯，因为即系其实我当年喺97咧真系见识过咧急速大跌啦，即系一 drop 咗50万落嚟， 都未托啊， 都未托，都冇人理， 系啊，无端端咧系可能住紧一房嘅，跟住出完个政策之后，个爹哋同个妈咪就话。诶，阿仔，我哋换楼咯，我哋终于可以换到两房啦。 无论社会发生咩事情，我哋都要睇楼先，换楼。 竟然七八月嘅时候，即系依家回顾或者依家先笑得出先可以，即系唔好话笑得出啦，即系可以轻松 少 少咁多多嘅时候，先够胆攞翻呢一件事出嚟讲嘅。 系啊，即系其实我都即系好即系衷心咁讲啦。其实香港人即系我哋一定要即系爱我哋嘅香港咯吓，唔单止楼市啦，各方面啊吓，零售业啊、旅游业啊都要爱咯吓。同埋我哋香港人自己爱香港人先啦。即系我哋香港人都唔能够爱香港人，咁我哋点能够即系向前即系更好咧？ 系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温馨嘅一个提示啦，属于即系2019年啊最后一日啦咁样咁。 希望即係來年就會新年進步啦，真係啊，所有嘢都雨過天青，2020香港真係好起上嚟啊嚇！咁啊，今個早上咧繼續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阿 Joyce 多謝你過往嗰一年啊，幫我哋分享， 多謝你。 咁啊，放心，唔係完結， 我 哋繼續 再 下年再重新再出發啦， 再出發啦， 再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樓市一啲正常現象啦，以至一啲樓市怪嘅現象咧，想透過咧晨光大學同大家咧睇樓 O to O 啊，唔該曬 Joyce，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學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哇！頭先都聽到，我以為喂講到咁樣，唔通最後一集？哦，原來唔係咁啊！嚟緊咧，因為出年阿 Joyce 繼續咧都喺晨光大學嗰度出現嘅，咁啊唔該曬 Joyce 啊！的而且確2019咧有好多有關呢一方面嘅資訊俾到我哋嘅。出邊嘅天氣咧就係2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係90%嘅。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嘅低水平㗎。呢個時間先聽聽7:30鐘嘅新聞簡報同埋交通消息，轉頭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有官员透露，美中两国最快在下个星期前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一个电视新闻频道访问的时候说，今个月中就首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共识的美中双方，可能在下个星期前后的日子签署协议，目前只是等待翻译文本。美方官员早在今个月中两国就协议文本达成共识的时候，已经透露可能下个月初在华盛顿签署协议，又說預料不會是元首級簽署。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聖誕之前說將會和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簽署儀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個星期稍後出訪歐洲和中亞共五個國家，包括烏克蘭。美國總統特朗普因為通烏門事件被國會眾議院彈劾，外界因此特別關注蓬佩奧到烏克蘭的行程。蓬佩奧將會在當地星期四出發，首站是烏克蘭。美國國務院說蓬佩奧在行程中將會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又說烏克蘭持續同東部親俄分離分子發生衝突。蓬佩奧在烏克蘭會見各人期間，將會重申美國支持烏克蘭擁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国务院又说，蓬佩奥将会强调，美国永远不会认同俄罗斯在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的做法。蓬佩奥将会向在相关冲突中去世的人致敬。在日本面对渎职等控罪的日产前董事长郭恩，据报离开日本已经到达黎巴嫩。报道说，原籍黎巴嫩的郭恩在当地星期日或者星期一早上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暂时未知道原定明年四月在日本受审，目前接受严密监控的他怎样离开日本。消息人士形容，郭恩经验了一场大冒险之后已经回到屋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的薄雾和微雨，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2度，夜晚转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垂直嘅交通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线咧系通宵服务嘅。咁啊，搭轻铁嘅朋友都留意啦，505、507、610、614P、615P、706、751咧系会提供通宵服务。

咸美顿冲击车神成就啊 ！F1 仍然系黑帝咸美顿嘅天下。英国平治车队嘅咸美顿咧，今季只可以用无懈可击嚟形容啊！喺头嗰十二个分站入边咧，就已经赢咗八站啦，一路喺车手榜上面甩开对手啊，包括队友啊，保迪斯啊，到咧十一月啊美国站嘅赛事，佢虽然咧被保迪斯咧喺尾段追过咗啊，获得分站嘅亚军，但系分数上咧已经足够佢咧封王啦。黑帝咸美顿，你系快嘅嗱，六次世界冠军咧，令到咸美顿咧超越咗阿根廷嘅名宿啦。凡招如果再爆多一次咧，就会同一代车神舒密格咧齐名噶啦。咸美顿咧冲线嘅时候咧，攞住英国国旗啊，喺战车上边庆祝啊，一副君临天下嘅样啊，震慑全球嘅体育迷。转个角度讲下齐上齐落嘅中国女排啦，嗱，中国女排咧今年咧九月出战咧日本大阪举行嘅世界杯啊，显出霸气啊，以十一连胜嘅姿态成功卫冕啊，赢得咧第十座嘅世界大赛冠军嘅奖杯。队长朱婷咧再次以表现征服世界决心啊，获得世界杯最有价值嘅球员啊，连续两届勇夺呢一项嘅殊荣。个人发展方面呢，朱婷今年五月呢就结束咗三年嘅外闯生涯啦，离开咗土耳其超级联赛嘅球队呢，返去中国啊，打返天津呢一队球队。普遍认为呢，佢係为咗呢明年嘅东京奥运做好准备啊。咁啊，中国女排继续呢打得好，下年呢一路啊扣杀杀到去东京奥运啦。转个角度睇下一件伤心啲嘅事件啊，即使啊同病魔战斗咧，仍然坚持重踏战场啊！患上鼻咽癌嘅马来西亚名将、羽毛球名将啊李宗伟宣布挂牌啦，无缘第五次咧征战奥运。消息就震惊国际啊羽毛球坛，而随住佢嘅退役咧。统治羽毛球坛多年嘅林李大战啊，即系李宗伟再加林丹呢，亦都喺江湖上边消失啦，一定系啊羽毛球迷嘅损失啦。正所谓咧，长江后浪推前浪，日本嘅天王啊，耀田贤斗咧，今年就大爆发啦。随住佢赢得咧年终赛嘅冠军啊，2019年狂立咗11个冠军，超越咗李宗伟啊所创嘅单季十冠最高纪录。咁究竟呢一位嘅日本天王系咪有机会咧喺下年嘅东京奥运咧挑战林丹呢？讲完羽毛球啊，转个角度都系讲拍嘅，当然要讲下网球啦。今年女子网球坛咧可以话处于乱世啊，男子网球咧依然系 Big Three 啊成为主角啦。边三个咧？祖高域、拿度同埋费达拿咯。祖高域咧年初咧喺澳网咧先声夺人啊，其后咧喺温布顿咧同费达拿经典嘅对决咧，更加系令到咧球迷们咧难忘嘅，而历史性。第十二次攞到法网同埋立走美网嘅拿度咧，随住祖高域咧年终赛四强不入啊，锁定年终一哥嘅殊荣咯，成为史上第一位咧冇连任又五次登顶嘅球员啊，加上咧十月同自己青梅竹马嘅女朋友咧踏入婚姻嘅殿堂啊，呢一位野兽拿度可以话咧为今年咧画上一个好完美、好完美嘅句号啦。讲完男单就讲下女单啊，女子网球坛嘅镁光灯咧聚焦喺日本球手啊大阪直美之中啊，呢一位2018年嘅美网啊冠军咧，年初嘅时候延续强势咧捧走咗啊澳洲网球公开赛嘅冠军啊，成为咧世威之后咧首位啊背靠背啊立走大满贯嘅球手啊吓，世界排名咧亦都登上顶峰啦，系历来第一位亚洲嘅世界一姐。虽然大阪直美咧喺法网、温网同埋美网咧再冇收获啦，并且咧被澳洲嘅巴蒂咧取代咗一姐地位，但系成就都可以话系史无前例噶。值得一提咧，今年啊年仅15岁嘅美国网球新星啦，戈利加夫啊，十月喺奥地利网球赛咧捧杯啊，成为 42年来最年轻的 WTA 的冠军，话不定未来的姐可能是这一位15岁，今年15岁的女生啊。历史是不断被打破的， NBA 上年的冠军就是来自多伦多速龙队。多伦多速龙队成立24年之后，终于在今年6月的总决赛以长寿4比2击败伤兵满营的 Warriors 勇士队，令到加拿大的球队第一次拿到历史性的总冠军。在列赛轰入 28.5 分和 9.8 个篮板的李安纳成为 FMVP， 即是总决赛的 MVP。不过速龙队的后备林书豪拿到冠军指环之后，奈何未有 NBA 的球队落班，最后决定空降 CBA 的北京首钢，延续人生的下半场。另外火箭的总经理莫雷撑香港的言论亦都是一石激起千重浪，有内地品牌即刻停止对 NBA 的赞助和播放，事件可以说是牵连甚广的。不过当然要聚焦一下，速龙队拿冠军小弟都相当开心，都飞了过去加拿大那里睇返速龙嘅 pre-season 啦。虽然呢嗰场球赛呢就速龙队输波㗎，不过哇成个加拿大嘅球迷呢都为之兴奋，为之开心，为之着晒所有速龙嘅球衣，做胜利球迷当然开心啦。失败咗唔紧要，可能下年就系你呢。一年咁多体育新闻啊，当然啊唔系两三句就可以讲得晒啦。转个头再同大家延续2019年今朝 Sport 到你体坛大事回顾啊！ Drop in the weekend, partners.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2019体坛大事回顾。 冇得唔讲下英超啦，系咪啊，小白？ 一定要讲下啦。 系啊，讲下英超积分榜俾大家听下先 ，update 下大家先啦吓。讲紧单骑领放就系利物浦啦，55分啊，位列咧英超嘅第一位，第二位系李斯特城啊，42分，第三位系曼城，第四位咧系车路士啊。曼联咧就31分排第五，至于热刺咧就30分啊，跟住其后嘅已经系狼队咯，因为狼队打出一场逆转胜咧，又赢咗曼城啊，咁啊成功攞分啦。咁啊头先话喂车路士上咗第四系啊，因为咧上半场啦阿仙奴赢一球嘅，咁啊下半场咧呢个林伯特啊禁制啊吓，2-1反胜阿仙奴，带领咧车路士啊，话一嘢咧就开车开咗上去第四位嗰度，咁啊要讲下利物浦今年有几威水啦，咩冠军都俾佢攞晒啦，连世界冠军都攞埋啊！ 而家佢争嘅就系英超冠军啦， 系啦，英超冠军都系拨喺下年噶啦，因为个球季系2019年至2020年噶嘛，所以咧如果利物浦提早夺冠，除非佢咁叻嘅啫，今日即刻夺冠嘅啫，咁但系唔得啦，咁就唯有譬如过完冬之后，譬如1月头或者2月嘅时候攞啲积分已经足够。奠定佢嘅冠军位置咧，呢个冠军都系嚟自咧，即系可以话系今个球季，总之2019至2020嘅球季咯。咁但系我哋通常做回顾就截票截到去2019年嘅， 攞埋世界冠军真系好威水嘅，呢个系咪先横扫晒咧？即系你谂下欧洲同埋呢一个世界， 系啊，欧洲各大联赛佢都玩晒，争在未喺人哋嘅国家，譬如地噶，喂，试下意甲波踢波先啊，咁样噶，即系所以都几夸张下咁样。至于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咁讲紧愁嘅，好明显就系阿仙奴啦。阿仙奴自云加离开之后咧，都一路都交唔出一啲好嘅成绩啊吓，暂时咧联赛榜入边咧排第12添啊，系12啊，都好多年未见过阿仙奴咧。除咗离开前四、离开前六啊，哇！依家12真系未必交到货啊，睇下啲球迷会唔会咧兜起上嚟展览自己嗰件波衫， 转会啦，转会啊， 唔会嘅，即系英超真系好多嘅球迷都系 one life one team 啦，即系一生一队啊，所以即系嗰阵时纽卡素咧，你记唔记得有位名宿叫舒尼亚？ 舒尼亚记得，十号波衫噶嘛， 我哋。成長嘅年代咧，好多朋友仔中意呢個咧，有少少肥但係好扭波扭得到嘅呢位舒利亞嘅球員啦。咁咧佢踢紐卡素噶嘛，我啲朋友真係一世都中意紐卡素，就係因為舒利亞咯。咁但係當然啦，紐卡素亦都試過降班啦。佢連降班都支持佢，咁佢揾到一啲平台係可以睇到，即係下一等嘅賽事，唔係英超。是英冠啊英甲嗰啲赛事，所以其实都几夸张下。咁虽然即係你话喂英超方面啊阿仙奴踢得唔好啊，不过呢神射手方面呢奥巴美扬啊第二位喎，依家13球第二位喎。咁暂时呢英超嘅神射手呢第一位呢就係詹美华迪啦，阿华迪17球领放。 李斯特城嘅。 系李成嘅，咁啊，第三位咧就系拉舒福特啦，同埋咧即系呢个阿巴谦啦，车路士嘅球员啦，咁呢啲都系位列第三位嘅，咁好多风起云涌啦，因为大家都睇到英超方面咧啊，好多唔同嘅叫做领队咧啊，又翻去。去搞英超，譬如李斯特城，你睇到喂罗渣士领队，喂又开始执掌李斯特城，又有几好嘅成绩，暂时咧喺英超方面踢到第二位啦。咁啊，有两支球队都系啱啱换领队嘅，即系啱啱换老细啦。爱华顿同埋屈福特咧都齐齐回勇啊吓。咁啊，托斐堂嘅安察洛提咧，大家都知道喂安帅啊最著名啊教 AC 米兰啦。咁啊，今次咧嚟到教爱华顿咧，都教得几好、啊。新上任之后咧，取得两连胜啦。啊，原本咧处于榜尾嘅屈福特咧，就喺呢个皮亚神啊上任之后咧，只系曾经咧不敌利物浦，喂，咁输俾利物浦好正常啊，系咪先？今个星期咧就获得咧一胜一和，咁啊睇到屈福特啊有机会脱离呢个降班区。总之依家咧最渣嗰队英超球队咧就系诺域治，咁啊英超前四嘅欧联参赛资格咧仍然啊竞争非常激烈啦，咁啊暂列第四。位嘅车路士咧喺 Boxing Day 拆礼物日咧就爆冷咧就不敌啊护级分子修咸顿啊，但系咧之后又追翻，因为赢咗阿仙奴啊吓，咁所以咧喂个竞争都确系相当激烈下嘅。关于英超嘅情况，咁当然啦，即系你话过完年之后咧继续啊打生打死噶啦，亦都咧系好刺激嘅。咁当然。 你话回顾翻过去一年嘅英超咧，最有争议嘅一件事，一定系要讲翻咧。今年啊，英超咧就开始采用呢个视像裁判系统啊 ，VAR 去执法啦。不过咧 ，VAR 喺英超推行咗半季咧，评价咧就不似预期啊，而且咧亦都产生咗咧好多嘅冤案啊吓。曼城咧更加多次成为咧 VAR 嘅苦主啊。有曼城嘅球迷咧话 VAR 咧。先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而不是利物浦咯。因为很多场都是被 VAR 呢突然间又说喂明明那球呢没有越位的他又说是越位。原来 VAR 都可以错咯。是还有呢 VAR 呢你看得多呢他很吊诡的、哦。 嗯。 因为他的角度呢斜斜地是 VAR,、嗯、拉条直线又是 VAR。有阵时呢球证呢又不看 VAR,、啊、有阵时又看 VAR。咁、啊、如果那球呢是入了波跟住球证咧，有啲球员投诉话，喂，有越位、哦，球证可以执意唔睇 VAR 喎、哦， 嗯， 因为球证先系最大噶嘛，系，唔睇啦，唔好阻住球赛进行啦，我肉眼睇到球波咧就冇越位嘅咁样，跟住人哋就可以投之夭夭咁样咯，咁所以都几多呢啲得意嘅嘢发生嘅喺英超嘅世界，咁但系即系讲完英超，当然要翻翻我哋成长嘅地方。香港 冇错啦，咁香港方面嘅体坛啦，咁啊，2019年咧，可以话其中一个大赢家，绝对咧就要数翻咧就系李慧思啦。李慧思争先赛18个月不败啊，咁啊年初第五度咧就系当选杰出运动员选举星中之星嘅李慧思，再一次咧不负众望啊！咁啊喺场地单车赛世界杯入边咧，之前记唔记得？先后咧就喺白俄罗斯、英国、香港以及咧就澳洲站啊，争先赛嗰度咧就攞咗冠军噶，保持18个月啊不败嘅纪录。牛话女车神啊，李慧思可以话赢到开行啦，咁啊延续呢一个嘅不败嘅传说，踏入咗即系2019年开头到而家啦。李慧思一月初嘅时间已经喺亚洲锦标赛取得咧一金一银一铜啊，跟住出战嘅比赛咧，基本上咧全部咧都可以话系横扫，咁啊令到咧大家都会觉得，咦香港嘅体育啊，一姐方面咧星中之星系李慧思。不过咧，另外千祈咧就唔好忘记啊其他嘅界别咯，例如咧就系啊剑击方面啦。金文慧啊喺重剑咧就年中一姐啦，成为咗年中一姐，香港女子剑击手选手啊！金文慧咧喺今年嘅三月啊创造咗历史啦，登上咧就系重剑嘅世界排名第一嘅宝座。咁啊，今年七月份嘅时间啦，咁佢喺社交网站透露啊，之前就系譬如十字韧带撕裂啦，要进行手术啊。当其时咧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不过佢已经迅速康复啦，并且已经喺啊即系19年嘅年底咧就复出，最终咧咁就喺18至19嘅赛季入边。女子重剑的项目入面以193分重获就是排名第一，比次席即是第二位的中国选手林星就是多出了37分的。好啦，羽毛球方面啦，咁啊李卓耀就扬威香港羽毛球公开赛啦，咁啊今年11月嘅时间啦，喺红馆上演嘅一场嘅比赛入边啦，可以话打到个个都觉得非常之热血啊，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咧，以香港嘅其中一个界别嘅羽毛球啊，成绩咧都可以话做得相当之出色噶吓。好啦，除此之外咧，今日单车头先有讲过李慧思啦，咁啊前亚洲青年公路赛冠军啊梁宝仪咧，咁啊奋战多年之后，经历过咧就系炒车嘅意外啦，不断努力啊，亦都咧喺今年啊喺韩国亚锦赛咧就以破个人最佳嘅成绩啊，攞咗咧就系女子个人追逐赛嘅银牌，咁啊亦都可以话咧就系香港嘅另外一位咧单车传奇嘅车手啦。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就系男子嘅剑击队方面。男子剑击队方面咧，今年啊同张少伦佢哋一齐咧就努力啦。花剑方面啦，张家朗年初打破咗16个月嘅奖牌荒，继续咧就喺都灵同埋美国嘅大奖赛咧就系攞咗呢一个嘅穿银挂铜啊！见得到咧花剑啊嘅成绩亦都咧非常之出色噶，咁啊越做越好。仲有咧就系桌球方面啦，吴安仪啊三夺世界嘅小将青年赛嘅冠军啦，咁啊随住英国嘅天后啊。伊云斯复苏之后啦，咁啊泰国嘅新星亦都咧就系强势咧就系进军呢个桌球界。世界职业女子桌球坛喺2019年可以话百花齐放噶，比赛竞争咧越嚟越激烈啦，咁啊可观性亦都大大提升啊。咁香港嘅吴安仪咧面对住更加严峻嘅考验，整体咧嘅表现虽然咧就未去到2018年嘅无敌啊，咁但系力争之下咧仍然有唔错嘅成绩嘅。咁啊希望咧香港嘅运动员啊喺2019至到2020年啊嘅时候一样可以做到好嘅成绩，有更加多的香港运动员可以去到东京的奥运，那就最好了。 歌曲咧嚟自日本呢一位嘅女歌手，叫做铃木爱莉嘅 Break It Down。咁啊，2020年东京奥运嘅赛程就已经一早公布咗啦。咁香港时间7月22日星期三早上8点嘅时间咧，就已经会开始咧就第一场嘅比赛。咁咧就系第一个项目嘅就系7月22日嘅女子嘅垒球比赛吓，即系我哋所讲嘅棒球啦。开幕礼就喺7月24日噶，咁大家留意住啦。咁香港首个奖牌希望就7月25日啊。咁女子重剑嘅项目嚟嘅，咁呢个大家都值得留意啦。另外喺伊豆方面啊，牛下女车神咧8月6日咧亦都有单车方面嘅比赛嘅，呢个亦都系我哋非常之值得留意嘅。陈芬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当然啦，喺东京奥运期间咧，会同大家咧就继续紧贴住咧就系东京奥运嘅战况。而家呢个时候先听听8点嘅新闻简报啊！ 超过120日，自今年4月获准保释，等候审讯。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承认发动日前喺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导致超过80人死亡嘅汽车炸弹袭击。組織發言人說，參與聖戰的成員發動襲擊，目標是護送土耳其人和民兵的車隊。案發在當地上個星期六的早上，一架載滿炸彈的貨車在摩加迪沙一個有檢查站的交通交匯處爆炸，死者包括兩名在當地參與工程項目的土耳其人。土耳其早前派机前往索马里运送两名丧生的土耳其人遗体回国，并且将16名索马里伤者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受治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789，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69，澳元0.701，加元1.306，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1。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的，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14.95美元，卖出1515.3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早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同埋微雨，日间系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2度，夜晚转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开始繁忙啦，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咧就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啫。咁继续提你今日除夕嘅交通安排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嘅港铁线都系通宵服务啦。 啦。咁另外轻铁路线505、507、610、614P、615P、706同埋751咧，都系提供通宵服务噶。咁另外湾仔北、铜锣湾同埋中环兰桂坊咧，会大约喺下昼两点钟开始封路啦。维多利亚公园嘅公展会咁下昼四点钟，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湾仔会展一带嘅博览道啦，至到中环嘅龙和道、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咧，会喺今晚九点钟开始封路。咁部分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啦，电车同埋中环至半山行人电梯往来中环同埋尖沙咀嘅渡轮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噶。咁另外咧，提一提大家，香港仔至长洲嘅渡轮服务咧，听日开始停航噶。香港仔至长洲嘅渡轮服务咧，听日开始停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黄冠斌祝愿各位姨妈姑姐买楼又买车，记得听我哋师兄祠堂，同埋记得 like 我哋个 page。 同买楼买车有咩关系噶？ 买楼买车都搞掂晒啦，冇嘢仲咪听电台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2019娱乐圈悲喜交集， 有最唔想见到嘅娱乐新闻， 有最估唔到嘅娱乐悲剧， 有最开心嘅大团圆结局， 亦有最唔想收到嘅年尾大信封， 仲有最破格嘅乐坛成绩表派发。 无论2019年你最关心边一单娱乐新闻， 都要听实12月31号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微电康康， 同你一齐回味 2019娱乐大事回顾。 劳工处就嚟喺上水举办北区招聘及培训博览， 我知1月3号喺上水宝荣路体育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4问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2019年12月31号星期二的今天，哇，咁又嚟到一年嘅尽头啦，最后嘅一日啦，喺直播室当中呢，呢一刻呢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芭比林慧。 早晨啊，彭仔。 係啦，你听緊嘅继续都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时间呢嚟到早上嘅八点将近11分嘅时间啦。好多朋友呢可能喺今晚呢个除夕夜啦，就会有一啲嘅活动啦、可能有啲嘅庆祝啦，迎接新一年的来临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唔知道会唔会咁哲学性嘅咧吓，即系哲理性就系会，我就会啦，好趁一年将尽咧，就喺今年嘅最后一天晚上嘅时间咧，我会嚟一个嘅 大沉思， 哦， 即系咧去反思翻啊，究竟我过去一年做过啲乜嘢咧，去帮自己咧个人咧做一个嘅检视，盘点一下自己一年咧有啲乜嘢嘅做得好，有啲乜嘢做得唔好，有咩未做啊？会唔会感怀一下，即系一年嚟自己过得好唔好咁样嘅咧？ 嗯，应该都会嘅， 系都会嘅， 但未必去到要今晚夜阑人静嘅时候先谂啦。 咁不如就天蒙光呢个时候啦，好嘛？即系八点零钟嘅时候都可以啊！嗱，直播室得两个人啫，彭仔同阿林慧啫，咁阿芭比。 嗯哼， 2019年你过得好吗？ 我觉得过得好啊， 系咪啊？ 系啊，开心咯。 咁啊，等你高兴啦。 系啊， 个好系来自即系家庭啊、工作啊，定系个社会气氛啦、啊，定咩咧？ 唔系社会气氛噶啦，一定。但系咁，但系 如果答呢、這个嗰、那个人应该唔系香港社会， 咪就系咯，冇理由啦。咁啊， 佢第二个社会生活。 但系就觉得即系都满足咯，今年 系 啊。 我自己咧，彭仔就觉得2019年咧，我都会有阵时都会咁样谂嘅。每一年咧，我都会喺一系咧平安夜，一系咧就真系除夕夜咧，我都会谂一谂啊。其实过去一年我自己做得做到啲乜嘢，或者有啲乜嘢做唔到啊咁样。我觉得2019年咧，在于我自己嚟讲咧，系一个醒觉同埋学习嘅一年咯。醒觉咧就系从不论系呢个生活上或者喺工作上面咧，因为接触咗一啲新嘅事物啦，咁亦都咧见识咗一啲新嘅人物啦，或者一啲人嘅面孔啦。或者人的行为啦，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呢，醒觉佢原来会变成咁样啊，又或者我醒觉我原来要咁样去处理啊，咁就是基于有呢一份嘅醒觉呢，就令到我呢需要有学习啦。就是你点样去学习处理啦，你得个醒字你知道又如何，你唔去理 要变嘛， 你知道咗之后咁你要去处理先得㗎。咁但係呢，可能呢一个嘅处理呢，你係处理得不容易嘅。因为你冇一个经验喺度。咁所以就要学习啦。 係。 係一个过程啦。2019年大家都辛苦係去学习㗎啦。希望喺2020年嘅时间呢，我哋叫做装备好自己呢，咩都唔怕㗎啦。我哋嘅生活会过得更好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嚟到咧2019年最后一日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会计下自己嘅荷包噶， 系啊， 究竟今年个投资赚咗几多咧，定还是咧损手咗几多咧吓？嗱，今日咧就仲有呢一个嘅港股交易嘅，咁不过寻日咧就都几好嘢吓，虽然咧嗰个升嘅点数咧唔多啊，得93点，港股全日升咗，但系咧个收报嗰个数字咧就企咗喺28000楼上啦， 犀利啊！ 28319点，咁今日咧先系最后一日啦，咁究竟即系会唔会可以保持得住咧？咁要睇一睇啦吓，今天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亦都想了解一下啊，究竟咧我哋啲财金达人咧，喺呢一个嘅2019年咧，佢自己点睇嗰个嘅经济嘅大环境咧？今朝早咧，请嚟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 Canny 嘅，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咁你有冇为呢一个2019年嘅财经投资界咧做一啲嘅连结咁样噶？ 其实都算系好 OK 噶啦，我觉得就 系 如果你埋单计数计， 即系喺咁嘅状况底下系嘛？ 係啊，即係你諗下，其實你依半年方面啦，就香港經歷過都幾動盪嘅情況啊，大家又擔心呢個經濟問題啊。咁事實上你睇翻香港啊，財爺都公布咗個即係 GDP 啦，個經濟方面都出現負增長啦，都有個技術性嘅衰退啦，同埋亦都擔心嗰啲係企業有啲裁員啊、倒閉潮出嚟啦。但如果以股市嚟計嘅話咧，其實指數計下亦都唔錯嘅。咁雖然就唔係話升好多，但都叫有升啦。咁第二就係話集資嗰方面啦，即係你睇翻香港方面啦，都應該今年繼續成為咧全球咧就 IPO 方面咧集資金額同埋數量方面咧都係 number one 喎。咁尤其是完成咗兩隻大嘢啦，百威啦，同埋呢個阿里巴巴啦，咁都反映到嗰、那個金融市場方面咧，其實運作都順暢喎。 咁啊如果係咁講就喺今年呢一個嘅咁即係叫內外夾擊啊，其實因為外有呢個中美貿易嗰、那個嘅討嗰、那個爭論咧，經常咧都會刺激到個投資市場嘅氣氛唔同啦。咁啊嚟緊展望來年嘅經濟投資環境，咁又會唔會同今年嘅格局差唔多咧？ 嗱，不過就咁嘅。第一，首先咧，就雖然我哋表現即係如果以咁嘅環境算 OK， 不過咧，其實我哋嚴重落後於其他嘅地方喎。你睇翻美股方面咧，其實係全年累積嘅升幅方面咧係非常之勁嘅喎。咁同埋亦都不斷咁破一啲係歷史高位出嚟。係 仲要臨年尾呢輪先係 犀利嘅 就算 A 股都好過我哋嘅，好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有一升，但係不過咧喺區裏邊咧或者喺全球股市係落後嘅。咁其實出年我覺得有機會咧就係喺全球嘅資產配置裏面嘅話咧，咁就香港有機會係受惠翻啲嘅，因為你見美股都已經其實都幾高位㗎啦。咁雖然即係出年即係總統大選年啦，相信美股啊都唔會點樣跌嘅，都會保持翻一個即係暢旺嘅局面嘅。咁但係就始終你睇翻個直播率嘅話咧，可能有機會就香港有機會提升翻啲嘅。咁第二咧就其實指數 OK 叫做 OK 啦，中規中矩啦，唔係話特別太勁，但係個別股份又好勁㗎嘛。咁你睇翻譬如好似嗰啲手機相關嗰啲，譬如信宇啊、瑞星啊，或者啲內需消費類股份啊，或者啲藥股啊，呢啲都其實表現係升，累積升幅好勁噶。不過咧就係兩極化嘅，但係有啲股份就好差嘅，即係當然睇翻啲差就大家諗到啦，即係本地零售類股份啊，本地地產股啊、收租股嗰啲就係唔得嘅。咁所以出年咧個主題，我覺得都會係咁樣，都係一個。炒股就唔炒市嘅，即系一啲个别嘅板块方面咧，可能会表现出色，但就唔系所有嘅股份一定一齐好咯。 系，咁即系如果系咁就系采取嗰种短炒或者系中短期投资嘅股民嚟讲，佢哋会唔会活跃啲咧？ 其实讲真，你睇睇翻咧喺金融海啸之后咧，嗰、即系行咗两散宽松之后咧，其实嗰、那个。经嗰个股市或者个资产上升嘅周期咧，都唔系好长嘅。你就随住港股咧，你拉长啲睇咧，依差唔多十年啦。你睇恒指嘅图咧，你睇翻周线图啊，或者系月线图都好啦。其实佢系一个横行嘅啫。佢当然中间咧系会有破过嗰个横行嘅顶位或者底位，但 系 好快咧，可能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之后咧，又入翻去嗰个range 里边噶。所以其实你见到系一个好大型嘅上落市嚟嘅。咁变咗你所谓啲牛市熊市咧，其实又唔系好，我觉得唔系好 work 啦个理论。咁变咗你其实都系要采取翻一啲。比較短線啲，可能舊年嗰啲係即係今年啊，今年嗰啲係即係手機鏡頭股好好嘅，咁可能出年又會順息啲嘅咯。 即係如果拉雲你睇十年咁就話見得到都係好似打個和 上上落落上上落咁樣。 咁如果要係咪真係要突破十年先睇到有嘢咧？ 因為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其實嗰、那個行咗量化寬鬆之後咧。背后令到个资产价值或者股票价值上升嘅话咧，系嗰个货币供应增加，即系钱系多咗，印咗好多银纸。你睇翻其实无论中国又好啦，或者系美国都好啦，呢过往十年咧个货币总量咧系大幅增加咗嘅。咁同埋个息口咧都系 keep 住一个劲低嘅水平啦，即系以前唔会咁低噶嘛。咁所以变咗其实系人为性咧就推动咗资产价值上升，而唔系咧。好似以前傳統咁樣啊，因為個經濟周期向上啦，咁企業盈利方面咧就有個向上嘅周期，所以我哋出現個牛市啦，咁調翻轉出現熊市啦，唔係呢樣嘢而導致到嗰個係股市嘅方向咯。 咁啊，股市就个分析会系咁样啦。咁除咗系股票呢一个市场喺投资嘅走势方面喺来年咧可能会系咁样发展之外咧，其他嘅一啲投资界别咧有冇话都需要注意啲咩？又或者系来年嗰个嘅走向有机会系点样变化咁咧？即系譬如， 其实出年都系全球央行咧都系繼續行一個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噶啦，包括就美國雖然而家可能降息機會降低，但起碼不會加息先啦。咁第二內地國家亦都係睇翻，其實喺度陸陸續續咧都係增加個流動性嘅。咁包括你琴日最新嘅消息就係又改革咗嗰個係利率啦，用呢個 LPR 取替咗以前用開好多年嘅基準利率啦。咁都似乎係想將嗰個係資金成本係向下引導啦，咁所以變咗個大方向大主題咧，都係流動性充裕係為主嘅、哦， 即係借多啲錢出去。 嗯， 係啊，不過都係其實好即係好難噶啦，因為你之前都講過，你基本上咧行咗量化寬鬆之後咧，你好難翻翻轉頭，你只係會不斷咧係加大個規模嘅啫，你縮翻轉頭去翻正常嘅時間嘅水平咧係好難嘅。咁所以你大方向係咁樣行噶啦，咁變咗就除咗股市之外啦，我諗譬如啲債券啦、債券市場啦。都系继续会系受惠翻呢个系资金成本低嘅因素咯。 系好咁啊，来年咧，大家啊一众嘅投资者继续努力啊，赚多啲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 Kenny 同我哋分析咗呢一个既有埋年结，亦都咧展望咗将来嘅经济投资环境吓。咁、我哋咧好快咧，下个礼拜咧就已系2020年嘅时候咧，再同你通话喺度咧，祝你咧新年进步。 系，大家咁啊，咁啊，大家听众方面咧都要新年又赚多啲啦 吓。好多谢晒，唔该晒 Kenny，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今年澳洲新南威尔士山火肆虐，悉尼亦都遭受浓烟笼罩。不过悉尼市长依然决定每年的悉尼跨年烟火汇演会如期举行。作为全球首个迎接新年的城市，主办单位公布今年的烟花将会在悉尼港湾大桥合共175个施放点施放比以往多500支烟花。但是在橋身就會施放超過6500束煙花。雖然早前有居民在網上集體請願，要求取消煙火表演，將錢用於賑災，不過悉尼政府就認為更加需要利用這個舉世矚目的活動，為澳洲紅十字會賑災基金籌集經費。 聲音演繹蔡敬文，二台通識六十秒。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全 Cube 的成员入面拥有最高唱实力的就是叫做铃木爱里。相隔一年半，他发行第二张自己的专辑，并且参与大碟入面的创作。除了 Escape Identity 最新的作品亦都来到香港 Break It Down。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铃木爱你》，Break It Dow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在我的被子。 啊，但其实你呢一年你冇听过有孙燕姿嘅呢一只歌。 完美的一天，所以2019年啊，芭比你是没有完美过。 你怎知道我自己没有播啫？ 点啊？在洗手间只有几个人咁播啊？ 我自己听。 好啦，咁啊，今日咧天气方面究竟系咪完美嘅一天呢？ 嗱，咁啊，睇一睇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嘅，初时咧有几阵薄雾同埋微雨啊。日间咧就系和暖，最高气温约22度，晚上转凉，咁啊吹和缓冬至东北风，风势咧系逐渐增强噶。展望元旦咧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咧亦都大致天晴嘅。 好，今日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0度，相对湿度咧88%嘅。虽然都系20度啊，但我都系觉得好似低过20度。 系啊，都冻冻地啊。 系啊，出边天阴阴咁样，咁睇下你会觉得要着多件褛啊，定还是可以好轻松咁样去完成埋你今日元旦前夕，即系今日系除夕嘅呢个工作啦。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阿芭比有啲咩要话俾阿彭爷爷听啊？ 你知唔知咧？香港咧有一间嘅连锁式快餐店咧，系深受小朋友爱戴嘅。 快餐店就几时都系受小朋友爱戴， 都系嘅。咁但 系大人都好中意噶， 都系，都系嘅，都系嘅。咁啊，嚟紧咧就 美式嗰间啊， 系啊，冇错，英文字做 logo 嗰间咧，系啦。咁咧佢咧就成日都有啲优惠啦。咁啊，嚟紧咧一年8日咧。都会有优惠，咁就由听日嘅1月1日嘅凌晨4点开始。 哇，点解要拣4点啊？ 嗱，因为咧佢第一日嘅优惠咧系一个早餐嚟嘅。 哇，佢即系哦，即系话埋俾人听。咁其实系一个城中大事嚟嘅咩？ 其实咧佢又唔算，不过咧我次次咧见到呢间餐厅有优惠嘅时候咧，我已经系差唔多去到尾声我先知啦。 哦，但系今次你好早而知， 冇错啦。 你觉得点解咧？你发现咗？ 我发现咗呢个新大陆就是、因为往日咧可能实在太逼啦，所以咧我身边啲朋友咧都唔会话俾我听有啲咁样嘅优惠。 太逼， 太多人一齐。 哦，即系好多人都会收到呢个信息，然之后会 就 会涌去。 冇错啦。 做咩？即系平时冇得食咩？ 但系咧，唔系香港人都有一个心态，就系觉得当你抵嘅时候咧，你就会想去体验下啊嘛。孤物论，你系咪真系好想食，或者系咪真系好中意食？ 消费者心态嚟嘅， 系咯 吓。咁咁有咩咁吸引到啲小市民咧？今次有， 我觉得咧，其实佢嗰啲优惠咧，同往日咧都系差不多嘅。不过咧就。几搞笑的一件事咧，就系佢点解我会突然之间讲话听日咧系一个早餐优惠咧？就是、因为听日咧佢个优惠咧系以往未试过嘅，就系咧个早餐系全日都有得买咯。佢以往咧通常任何快餐店咧、 啊、 都系 嗰啲咩 all day breakfast 系啊，佢真系 all day 都俾你买嗰个 breakfast 啊。 哦，咁如果有人中意食又冇乜所谓嘅， 系啊， 可能如果系特别想食呢一款咁样嘅早餐嘅朋友，咪觉得好啊，唔使晨早排身，最憎嗰啲咧咩早上11点前同11点后嗰啲咧， 跟住之后又话搭十已经暂停供应嗰啲咧， 系啦、啊，真系好猛整噶嘛， 系啦、 啊，即系如果你真系中意食啦， 嗯， 咁啊，不过咁，我咧都想话翻俾大家听咧，个人观察。系好开心啊！快餐店咧有呢、這个特价或者系做呢个优惠啊！留意一下咧，过去咧咁多年咧，当呢个大品牌咧话要做优惠啊，尤其是咧由过往嘅喺啲报纸嗰度咧就摄成分嗰啲 coupon 俾你啊，嗰啲、其实咧佢每次做完呢个动作咧，佢暗砍有一个潜台词话俾你听，我 加 价。加系啊，佢跟住要加价， 所以大家唔好开心得咁早， 唔好比较估中吓。如果阿芭比你咁讲咧，即系话俾你听，佢要加价啦，吓、咁高兴啊嗱吓。不过咧就口味嘅嘢啊各有不同啦。小朋友中意啊，我就唔中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有官员透露，美中两国最快在下个星期前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一个电视新闻频道访问的时候说，今个月中就首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共识的美中双方，可能在下个星期前后的日子签署协议，目前只是等待翻译文本。 美方官员早在今个月中两国就协议文本达成共识的时候已经透露可能下个月初在华盛顿签署协议，又说预料不会是元首级签署。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圣诞前就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签署仪式。伊拉克和敘利亞分別譴責美軍早前空襲什葉派武裝人民動員組織在兩國邊境地區的據點。伊拉克政府在聲明中譴責美國侵犯伊拉克主權，又說美軍的行動未經伊拉克政府批准，違反國際聯軍的目標和原則。敘利亞外交部就要求美國停止干預伊拉克內政，向死傷者家屬致哀，又強調會堅定與伊拉克站在同一陣線。另外，俄羅斯要求各方不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破壞伊拉克、敘利亞和鄰國的局勢穩定。美軍早前空襲人民動員組織成員部隊之一的真主旅，位於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多處設施，報復那個部隊多次攻擊伊拉克境內的國際聯軍基地。美国德州北部教堂枪击案最终导致枪手在内三人死亡，警方公布枪手身份是43岁的流浪汉金努宁，据报他之前有非法管有枪械、严重袭击等犯罪记录，警方仍然调查紧他的犯案动机。案发在当地星期日的上午，金努宁闯入沃斯堡市西郊一座教堂开枪，射杀两个人之后被教堂安全小组的义工威尔逊开一枪打伤，其后不治。威尔逊事后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事发的时候有很多信众在自己面前，要等到信众伏低才可以开枪制服枪手，又强调自己并不是英雄。在日本面对渎职等控罪的日产前董事长郭恩据报离开日本，已经到达黎巴嫩。报道说原籍黎巴嫩的郭恩在当地星期日或者星期一上午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暂时未知道原定出年四月在日本受审目前接受严密监控的他怎样离开日本。消息人士形容郭恩经验了一场大冒险之后已经回到家。现年65岁的郭恩被控特别渎职罪以及隐瞒收入罪，指他在2015至18年间挪用日产中东子公司的款项购买游艇等的奢侈品。郭恩否认所有指控，他曾经还押超过120日至今年4月获准保释等候审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69，澳元0.7，加元1.306，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的。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15.29美元，卖出1515.6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日间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2度，夜晚转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香港去九龙仲系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就开始繁忙啦。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开始挤塞，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锦辉花园。咁继续提你啊，垂直嘅封路噶。咁啊，港铁嘅除咗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嘅线路咧都系通宵服务噶。咁轻铁路线505、507、610、614P、615P、706同埋751咧都系提供通宵服务啦。咁而喺港岛区嘅封路啦，中环兰桂坊咧会喺大约下昼六点钟开始封路噶。咁维多利亚公园嘅公展会啦，由下昼四点开始。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而湾仔会展一带的博览道至到中环龙和道、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在今晚九点钟开始封路，以上的封路都会因应人流情况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的安排。另外部分的巴士、专线小巴路线、电车和中环至到半山行人电梯往来中环和尖沙咀的渡轮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另外提一提你啦，香港仔至到长洲的渡轮服务咧会在听日停航噶。香港仔至到长洲的渡轮服务咧会听日开始停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黄冠斌祝愿各位姨妈姑姐买楼又买车，记得听我哋师兄祠堂，同埋记得 like 我哋个 page 喂。 同买楼买车有咩关系噶？ 买楼买车都搞掂晒啦，冇嘢仲咪听电台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时间嚟到啊，呢、这个星期二嘅朝早8:39噶啦，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加埋 Barbie 同埋阿小白咧，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民阵听日咧会发起元旦大游行，主题咧就系无忘承诺。并肩同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咁口号之一咧就系反对警察加人工，游行已经获发 不反对通知书噶啦。咁民阵寻日召开记者会啦，副召集人咧就讲到话，寻日朝早咧收到警方转发图片，图片上面有咧元旦大游行无望报仇全城装修呢个字眼。咁呢一个警察咧就话民阵咧唔澄清，将会有法律后果。咁佢哋嘅副召集人咧就强调啊，呢一张图就唔系民阵嘅文宣嚟嘅，即系唔系啲宣传嘅作用嗰啲咁嘅显示出嚟嘅东西啦。咁而批评警方咧应该要主动调查嘅，咁而并非咧恐吓游行发起人。咁警方下昼咧就响警察例行记者会上两度呢度用引号写住啊，感谢民阵主动澄清，咁亦都咧用引号引住就话欢迎民阵与暴力割席。咁民阵召集人啊岑子杰咧就希望当日咧就唔要有装修行动啦，呢个装修咧都系用引号去括住嘅。咁而民阵嘅元旦游行咧，就会喺听日晏昼两点钟响维园嘅中央草坪嗰度集合嘅。三点钟起步游行，去到咧遮打道行人专用区，会由当日咧李新嘅区议员啦喺队头嗰度带领游行啦。沿途咧系去到终点，会有42个工会摆街站。就俾市民咧係登記入會嘅咁講，咁呢一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睇睇《星島日報》嘅頭條啦，講到咧就係千名退休警回巢，百人金開工嘅。过去半年咧，警队耗尽大量嘅警力止暴制乱，处理反修例引发嘅暴力冲突啦。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月前就预告会重新聘用千名退休警察咧，支援后勤工作等等，希望咧协助更灵活咁调配现行嘅前线人手打仗。咁啊，警队咧重新聘用约1000名嘅退休警察增兵啊，包括咧警员至到总督察嘅级别，咁啊合约咧系任期两年半嘅。消息就指啦，首批約100人咧，琴日就已經完成咗簽聘書啦、宣誓、辦理工作證同埋領取裝備等等嘅手續，今日咧可以正式開工嘅。據了解咧，佢哋當中咧主要係警員啦、警長、警署嘅警長，亦都有督察級人員。管方咧係安排佢哋嘅工作咧，就係根據佢哋過往嘅工作經驗同埋背景嘅，咁啊絕對咧唔會浪費佢哋過去嘅警察工作經驗，包括咗咧就係派駐刑事總部啦，做調查等等嘅工作。亦都会咧系负责军装嘅工作嘅，除咗加入巡逻小队咧，更加会系喺警察当值日官啦，亦都会系当中负责一啲嘅录口供啊，调查呢一个嘅反修例相关案件啦，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等等嘅。咁由于咧今次回巢嘅人员咧系截至明年三月底前咧都系退休不足两年嘅人员啦，咁据知咧警队安排佢哋咧会再次接受销枪评核，符合资格咧就可以即时获发配枪啦。同时咧，警队亦都系物料仓咧存放咗新嘅制服备用嘅。呢一班回巢嘅人员咧，如果系负责军装工作咧，就可以即时领新制服。咁如果未能咧系及时获派合适嘅制服咧，亦都安排佢哋咧做一啲唔需要见人嘅后勤工作。咁例如系处理担保纸啦，同埋喺报案室嗰度咧做后勤嘅调查等等嘅。咁据了解咧，喺一月份咧将会有更多嘅退休警察正式回巢，预期咧有200多人。随后咧，二月、三月咧系会陆续有嚟嘅。咁呢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啊，继新世界以及恒地之后，汇德丰寻日宣布咧，将大概50万尺嘅新界土地以象征式价钱咧，就借俾非牟利机构8年。咁啊，预计兴建咧就2000伙过渡性嘅房屋，并且咧就会负责前期嘅开支噶。集团副主席梁志坚否认借地是受到北京打压或者就是党媒所影响，强调是希望善用闲置的资源以及就是解决短期楼宇恐慌的问题。今日继早前新世纪咧就系捐地之后啦，紧接住恒基亦都系借出土地。今日喺香港拥有咧就系500万尺农地储备嘅汇德丰，亦都宣布啊，将最少10%大概50万尺嘅土地咧就租俾社联同埋乐善堂，以组装合成方式啊兴建2000个嘅过渡性房屋噶。土地分布大概喺大埔啦、屯门以及东涌，每幅土地租金系1蚊，咁啊租期8年噶。 咁估计今次借地能够咧就令到超过6000个嘅家庭，超过20000人系受惠。咁由于立法会尚未批出50亿元嘅相关拨款，咁所以初步土地平整以及咧规划申请等等嘅程序，仲有咧就系其余嘅费用都会由汇德丰咧处理，以希望达到咧就尽快启动嘅计划噶。咁预计一年之后咧就可以入伙噶啦。咁梁志坚坦言啊，话到租约过期即系8年之后啦，话到将来环境系点冇人知道。对于借出嘅土地日后发展未有最终嘅定案，咁但系相信啊，到期时政府已经制定较为妥当嘅规划，长远社会并不一定需要过渡性房屋噶。咁至于运房局陈凡啊，亦都强调啦，咁用作过渡性房屋嘅土地日后申请其他发展，需要咧就系经过重新规划以及咧就城规会审批。咁而计及汇德丰今次的长租土地，相信有望达到施政报告提到的3年1万伙过渡性的房屋目标。今朝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尹兆坚就话到啦，不反对地产商做善事噶，咁但系必须交代啊，咁啊借出的土地位置以及周边的土地储备。亦都唔排除啊，咁啊佢哋系以献地避免政府引用回收土地条例收回自己农地咁讲啊吓。以上嚟是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咧转睇下呢个信报啦。信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新股2019年尾咧系赶搭集资尾班车嘅，咁就唔计咧今日截止认购嘅一只建筑公司嘅股份啦在内啦，咁至少咧有16间公司咧就系展开咧跨年招股嘅，咁合共咧吸金系最多咧83亿7000几万嘅。咁遠比去年同期咧，只係7只新股募資咧，係算係情況熱鬧噶啦。咁隨住咧中美有望啊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啦，香港股市近日咧氣氛好轉嘅，恆生指數就重上呢個28000点嘅關口啦，有多隻新股咧都趁住呢個市旺啊搶集嘅。咁啊，尋日咧都已經總共有成8只咧係進行招股噶啦。咁连同咧上个礼拜已经咧展开系公开认购嘅有两间公司啦，以及咧就系今日咧有6只新股加入竞争行列啦，罕见咧系16只新股咧齐齐跨年招股嘅，最多咧抽资咧系83亿7000几万，咁平均每只咧都可以筹得咧系5亿2000几万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信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睇一睇《东方日报》嘅新闻消息啦，咁啊讲到咧2019年伤心啊，港人活不开心。过去数月咧，本港嘅游行示威不断啦，频繁出现暴力行为、堵路、纵火同埋刑事毁坏事件咧，都系不计其数嘅，令到部分市民咧街市亦都唔敢出街游玩，市道变差，亦都令到市民咧对前景咧感到担忧。有民意调查咧，就结果显示啊，51%嘅市民咧系话今年系过得非常不开心，同埋颇不开心，较去年咧同类嘅调查咧就系增咗20%啊，比例系创新高噶。此外咧，受访者对于今年在工作或者学业、个人生活、身心健康、本港经济环境、民生状况以及政治环境等等6个范畴的满意值全部都是负数啊。后5项的净值咧系创调查以来的新低，其中咧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净值跌幅是最为显著的，下跌了34%。有72%嘅受访者咧就表示啦，对本港未来整体嘅发展咧系冇信心噶，较去年咧增加咗20%，比例咧亦都系历年嘅最高噶。分别有48%嘅人同埋52%嘅人咧对来年股市嘅行情啦，同埋房地产市道咧系感到悲观噶。而受访者咧对本港来年整体发展嘅5项指标，包括个人前途啦、就业前景、经济前景、民生状况同埋政治环境改善嘅信心净值咧，都系创新低嘅。其中咧就以就业前景嘅跌幅最大啊，跌咗咧超过1/3，反映出大部分市民咧对来年嘅就业环境咧系感到忧虑噶。 咁另外咧，亦都有意见批评嘅，问责官员当中咧系冇人有决心、能力同埋意志去处理当前嘅社会问题，亦都冇官员下台，咁就质疑咧政府问责制度咧系咪仲仍然存在意义嘅？咁呢个咧系嚟自《东方日报》报道。 好啦，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2019年啊，嚟到尾声啦，2020年嘅钟声咧，好快脆咧就会响起噶啦。咁啊，唔少市民今日随即啊外出咧就会迎接新禧。咁但系旅发局早前宣布咗取消今年嘅烟花倒数活动啦，改办咧就系香港除夕倒数大抽奖，以及咧就系加强版嘅幻彩咏香江噶。咁啊，回望过去一年，咁啊有民调指出啊，八成香港人不满本港今年嘅发展啦。咁啊，近六成人更加预计新一年情况会恶化。头先芭比咧都有讲过嘅。好啦，睇翻咧就系今日夜晚呢个抽奖咧，都讲多少少咧就系嗱，奖品超过20,000份，总值超过400万。寻日亦都提过噶啦。咁啊，当中包括咧就系头奖送出咧就40张来回香港至到任何地点嘅机票啦。二奖咧就系更加有30部嘅手提电话嘅。咁啊，主办单位方面就提醒啊，活动参加者可以选择只系参加即玩即赢抽奖游戏，或者就系压轴大抽奖其中一项，或者两项都参加，只系需要咧就得登记一次啊吓。咁啊，记住啦，喺今日夜晚11:30之前咧，咁就截止登记嘅。咁啊，而开始登记就系晚上嘅6:00开始。咁啊，讲到啦。加價方面咧，2020年咧亦都有好多加價嘅新聞消息。兩電早前咧率先就公布元旦起咧就會調升電費啦。港燈以及中電加幅嘅分別咧就係5.2%以及2.5%。咁但係香港政府一月起同步推出新一輪嘅住宅用電嘅補貼，涉及咧就每户2,000元，咁啊預計可以抵消加價對於部分市民嘅經濟壓力噶。咁啊另外喺專用汽油方面咧，咁啊專用氣站嘅車用汽油、石油氣啊，聽日亦都開始咧會加價啦。每公升咧就系加价4仙嘅，咁至于唔少嘅公共交通运输咧，亦都系申请加价噶。其中啊，城巴同埋新巴今年8月咧就会向运输署申请，就系加价12%。天星小轮加价咧就希望16.5%。咁啊，目前正在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紧嘅。的士方面咧都讨论紧，市区的士起标加价咧，计划由24元今日加到30元。的士嘅新界的士嘅加价就希望由20.5啊，加到咧就系26.5去到起标嘅。咁啊呢啲嘅加价咧，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咧，就系迟啲嘅公布，睇下系咪真系加啦吓。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朋友，你咪乱掂毒品 ，say no you try。 茉莉，新年一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喂 ，Kitty， 呢个网站咧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先。 等等先，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系，任何含有大麻同埋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指甲嘅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一律都系犯法噶。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嚟到咧12月最后一日嘅交易日咯，咁啊，亦都系得半日市啦。今日继续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同我哋咧分析大市嘅。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咧，首先咧就祝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2020年咧新年进步啊，投资获利啊！ 祝福嘅说话咧就唔嫌多嘅，股市咧啊再升多啲就再开心。昨天港股都有升，升93点，不过呢看隔晚美股又麻麻地，今日市方面你怎去分析呢？亦都展望一下，即是下年第一个交易日会怎去走向呢？ 係啊，尋日美股咧就表現麻麻地啦，咁主要咧都係咧大家咧對於中美貿易談判嘅憧憬咧都憧憬咗咧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咧尋日美股咧就出現一個獲利回吐嘅情況啦，咁美股咧尋日咧就要跌嘅，咁其中咧納指咧更加咧跌穿咗9000点呢個關口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港股咧都有機會咧出現一個回軟嘅情況啦，咁但係因為都得半日市啦，咁所以咧相信咧個交投咧都唔會話真係太過活躍啦。咁大家咧講到咧2020年第一個交易日咧，唔知咧記唔記得咧2019年咧第一個交易日啦，跌超過700点嘅係超過咧20年以嚟咧一個最差嘅開局啦。咁相信咧踏入翻2020年咧第一個交易日咧就會比2019年好嘅。咁主要咧都係大家咧對中美貿易談判嘅樂觀憧憬咧，其實都繼續咧支持翻呢個投資氣氛啦。咁所以相信咧2020年咧都有一個咧比較好啲嘅開始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唔该晒你过往嗰一年咧，帮我哋朝头早咧睇实个市啦，咁啊喺呢度咧先祝你咧新年进步啊，开开心心先啊！唔该晒 Chewy， 好，咁我哋2020年再通电话啦，好嘛？唔该 Chewy， 拜拜。 好，大家咁话，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欧同 Barbie， 早晨，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哇，今日真系一个好值得纪念嘅日子，因为系最后一日，2019年，好快又过啦，咁咧喺生活上边咧，有啲嘢咧，哎呀，真系。有时咧唔提点下大家，又或者咧自己咧不被提点咧，就以为咧啊就系咁样过咗啦。有啲咩生活嘅小细节咧，喺呢个最后嘅一日咧，都要再提一次大家。可能你都识噶啦，就系煲水咧。我想问一下阿 O 同埋 Barbie 咧，你哋屋企咧系啊系属于嗰种咧煲完水个水煲煲水，跟住咧要浸翻啲滚水咧落去另一个煲嗰度嚟到去备用啊，还是系嗰种咧常经常都会储住热水嗰种嘅煲嚟到系储存你嗰啲热嘅滚水嘅咧？ 系点咧？我谂下先，好似好耐冇煲水咁。 系咪啊？ 爸咪你讲先，我回应一下先。 应该系饮樽装水啊，我系喺屋企系咪啊？ 唔系唔系， 太太连水都唔煲啊？ 系唔系？唔系有有煲水，但系会储存水，同埋依家好兴嗰啲喺个水龙头嗰度开出嚟饮噶。 嗰啲咁又系有个过滤器嗰啲系咪？ 系啦系啦。 好嗱，爸咪咧， 我屋企系电热水煲， 系咪会 keep 住你？ 系啦。 好，咁嗰啲水如果冻咗，会唔会翻煲咧？ 我通常因为屋企饮水嘅人都饮得快噶， 系咪啊？ 咁同埋因为咧，我发觉 咁就好世界啦。 电热水煲咧，去到一半咧，如果咧你唔斟水嘅话咧，佢就会有少少烧干嘅情况，所以我通常就会好勤力咁样咧，揿晒嗰啲本身嘅热水出嚟，落个冻水壶度储存，然后再重新煲过咯。 首先咧，你呢啲煲咧都经常要清洁嘅， 系啊。 咁另外咧就系、是、啊。唔好咧，即系翻煲翻嗰啲咧冻咗嗰啲嘅滚水，因为咧好容易咧，你咁一煲翻煲佢咧，会释出有啲有毒物质噶、 哦， 嗰啲叫咩咧？硝酸盐啊，真系即系多吸收咗就冇益嘅啦，就唔好啦。另外咧，哇，原来话咧，我哋啲水煲咧，你煲水啦，煲滚咗咧，唔好即刻熄火、啊。你即刻熄火咧，咁咧就会咧令到有一啲嘅化学嘅物质咧，唔够时间俾佢咧蒸发晒啊，随住嗰啲嘅蒸汽咁，咁所以应该点啊？嗱，咁咧应该咧，你等佢咧，你咁若嗱，如果系咁咧，我觉得你嗰个水煲首先就唔好斟到咁满嚟到去煲嗰个滚水。 你咧就要咧等佢煲滚咗之后咧，都等佢咧滚多咧系一两分钟咁。咁、如果你要滚水都滚多一两分钟，咁你就唔好咁闷啦，系咪？如果唔系会泻晒出嚟啦嘛。 系啊系啊， 咁、就可以咧令到自己咧都健康啲咯。 哦，华梅姐今日咧教我哋煲水嘅小 tips。 系啊 系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啦，煲水新闻你可以唔识，煲水滚起就唔使即刻去识。 芭比今日嘅 hashtag 系咧，吓翻煲滚水会致癌，日日咁饮啊真系惨啊。 阿 O 嘅 hashtag 就系识得煲水咧，就唔怕咩咧？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除夕嘅交通安排啦。港铁方面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嘅罗湖同落马洲站之外咧，其余港铁线路咧都系通宵服务嘅。轻铁嘅朋友都留意啦，505、507、610、614P 啦、615P、706同埋751咧系会提供通宵服务。而港岛区嘅封路方面啊，湾仔会展一带嘅博览道啦，今晚九点开始就会实施封路。另外，中环兰桂坊啦，会喺晏昼六点开始咧就会有封路措施。另外，为咗要配合维多利亚公园嘅公展会咧，由晏昼四点开始，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系会实施为行人专用区。中环龙和道啦、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就会在今晚九点开始有封路。以上的封路是会因应人流情况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而搭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的朋友都留意了，电车和中环至半山行人电梯往来中环和尖沙咀的渡轮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香港仔至长洲的渡轮服务1月1号开始停航的了。香港仔至长洲渡轮服务1月1号停航。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新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一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 Kitty 崔洁彤祝愿各位公公婆婆身壮力健，五衣攰，继续做个精灵的宝贝。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Let there be you。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继续晨光第一线的节目时间，直播室除了有我彭仔有 Barbie 之外，亦都多了一个人，就是李嘉仁医生。 多了一个人， 李嘉仁、就是、早晨李医生。 早晨李医生， 除夕快乐吗？ 除夕一 定今日会不会好多活动要去走、走几个派对咁 啊？自从香港电台冇喺时代广场做摊摊之后咧， 你都 怀念。好怀 念，即系寂寞起嚟啦嘛！ 以前梗有啊，咁上一年 其实都停咗好多年噶 咯，仲未惯咩？ 惯啊，怀念啊嘛！即系想当年嗱，先先咧系年尾之前咧，就梗有啲唔知咩颁奖啊，其他嘅颁奖嘅。然后咧就 系 最后嗰日咧，就 系 坑蛋，我都叫做唱过两年， 啊就是、都真系几虚撼下嘅。 即系不过又好得意啊！嗱，想当年一唱第一次咧，冇车去噶嘛，冇人理我噶嘛，我要坐 去意思 我逼地铁，即系唔会揸车去嗰头、 哇！封晒路，我记得 系啊系啊 系啊。同事咧，如果要跟车咧，系要。晏昼唔知三点钟到咧，就已经要开工出发啦。 冇、错， 如果你想哇，但系嗰个活动好似 夜晚嘅， 夜晚先到。系啊，咁我 你就一路困咗喺嗰度啦，又出唔到人， 冇 错啦。 我就唔使咁样。我记得好似彭仔咧，都有一次搵我 系 未到年卅晚嗰次咧，晏昼有个活动啊。 啊，系咪嗰啲揭晓嗰啲神光风云人物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应该系嗰啲啦。 有玩啦，咁跟住。就是、去到我最记得第一年是去呢个除夕嗰个 countdown 咧，咁首先咧就 系 我哋要坐地铁啊，逼地铁，孭住咁背囊去，唉，我话系咪咧？原来歌星系咁噶，咁第二年咧就好啲啦，佢话你可以揸车去湾仔。是华润嗰度个停车场，然后有车 接驳车， 咁啊系啦，咁啊又有，咁都有嘅咁嘅经验。 哦，咁而家咁今年大家即系出外去迎接新一年嘅时候，交通上面啊，可以选择啲乜嘢咧？或者你会选择啲乜嘢咧？吓， 交通 自己谂掂佢， 自己谂掂佢啦，即系要睇嘅有冇地方有活动啊，你要避免 影响咗自己嘅行程啊。 系啦，冇错啦，嗱。讲返嗱，我哋香港嘅新闻啦，然后有啲外地新闻，有好多人系讲英国新闻嘅，最近都讲又脱欧啊咁样。嗱，但其实咧，英国一定系一个国家咁大，喺医疗方面咧就好多嘢发生噶。咁佢呢个所谓佢哋嘅卫生大臣咧，就先排先公开，希望有两样嘢。第一样咧就希望系面书啊等等呢啲咧，系对于有啲广告。佢话：诶，你用呢啲咧就乜病都医好噶啦，即系有神奇嘅医疗功效呢啲嘢咧，你可唔可以唔好登啊？有啲嘢，喂，你食咗咧好快脆啊，好似可能一两个月咧就好似芭比咁瘦噶啦咁样，吓，即系有太过神效嘅功效嘅嘢，包括减肥，包括医疗好多其他嘅病咧。你哋可唔可以唔好登呢啲廣告啊？哦、即係應該有翻啲 censorship。 官員出嚟講， 係啊，個官員出嚟，因為好多人咧會信噶嘛。係 啊， 你喺網上嘅你就信啊嘛。 我尤其是唔止係擺明係要賣廣告嗰啲，有一啲就係所謂 KOL 咧， 又話自己試過啊， 推介啊。 嗱，其中又係一樣嘢啦，就係好多唔係 KOL， 有好多名人啦，外國名人佢又話：，誒、呢一隻咧。就係食咗健康好好嘅，係有呢啲咧，係我嗱你信下我呢啲咁樣嘅節食方法啦。嗱呢啲只係一個其他，譬如藝人界嘅名人啊諸如此類，佢哋講嘢佢冇乜特別嘅健康責任嘅喎，冇乜嘅喎。嗱我哋譬如喺醫學文獻啊，醫生講嘢咧就好小心噶，冇乜真憑實據咧，我哋好過佢哋唔需要 臨床實證。 係啦，咁佢呢啲所謂 KOL 諸如此類咧，就令到好多年青人信曬，咁可能有事咧都唔關佢事噶，你明啊？所以咧，亦都係網上嘅嘢，唔該你要睇清楚。講呢個嘢係講呢啲神奇治療啊，講呢啲咁樣嘅快速減肥啊。啊，咁样嘅嘢系咁好嘅嘢咧，唔该你真系要小心啦。几 时都系啊， 系啦，所以呢、這个喺呢个英国嗰个卫生大臣咧就讲啦，诶、哎，唔好制啊，好多嘢啊，你即系希望嗰啲社交媒体系可以睇睇佢啊，唔好乱嚟。咁啊喺英国咧，亦都有其他嘢咧，譬如喺外地、香港啊等等咧。有啲醫生想話向外發展做到咁上下，原來咧喺英國咧 好多所谓顾问医生嘅位咧系唔够人嘅。 嗯， 第一咧就好似系呢个X-ray 啊，照 X 光啊嗰啲专家啊，呢个唔系嗰啲唔系放 radiotherapy 嗰啲咧就系睇 X 光啊、电脑扫描啊嗰啲。嗱，点解咧？因为而家啲机器越嚟越新，出得越嚟越快啦，越嚟越快啊！咁呢啲 X 光诊断专家咧，因为所有医生嘅专科训练系需时嘅，吓咁啊，变咗咧，譬如喺英国咧，起码有十分之一嘅专家嘅工咧系揾唔到人嘅，系唔够人手，即系你要譬如，就算香港好多专科都要六年八年先。所以 train 到，咁 train 到咧，系咪真系喺香港啊？系咪真系喺医管局做咧？又未必啊，可能出咗去，咁变咗咧，系永远系有一个问题嘅。 即系啲医疗设备走得太快， 走得快啦，冇错啦，走得太快。 我哋培训嗰啲人才出嚟去搞嗰话控制嗰部机器嘅人都未出到嚟，已经有旧机器出咗嚟。 尤其咧喺英国咧就嘥咗好多钱喺买机器。 哦， 我相信咧喺内地亦都会系一个问题。 系， 因为内地系有钱买机器。 嗯。 但是会不会有即是有咁多足够的人手啊受培训得切啦、啊、做得够啦咁样啦有呢个问题。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急症室啦。 哦、 急症室呢个个都知道好紧要的。咁啊有啲呢喺外国越开越大譬如喺英国咁样、 哦、 越开就越大。咁、 哦、 越开越大嘅问题呢又系嗰啲所谓顾问医生位呢又是赶不及的、 嗯、 你又是要训练那么多但是为什么训练到那么多呢有那么多时间呢譬如 在英国啊威尔斯呢只有 16% 是够人的啫、 嗯、 16% 的 84% 是不够周围要这里写那里、 医院不够 人、那个急症室专科嗰、那个顾问医生嘅位系唔够人嘅， 咁顾问医生系咪真系资深啲噶？ 系啊，系真系资深啦，即系有晒经验啊。咁有阵时你知道啊，譬如一个新仔出嚟，喂咩事啊？咁咩咁啊，梗系要揾人求救噶 嘛。因为都好关乎嗰个经验啊，嗬。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到时有啲嘢睇漏咗啊，睇唔切啊，咁样。咁所以话喺英国咧，譬如你哦，你想去英国做咧，一定有机会嘅。不过咧，又系要考试嘅。啊！你要知道，大家要 啊！你医生系咪暗示啲咩啊？ 冇，我唔去噶，唔会去噶啦，就放心啦。 你资深批嚟噶喎， 唔会去。即系你当你去一个异地嗰阵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年轻就可以吓、啊，你可以适应佢嘅环境啊，适应佢做嘢嘅方法啊，咁样样。咁、啊、但系到咁上下咧，你会好。安逸的环境呢不思变。好啊不思变之外呢有一样嘢想讲讲呢就是年纪年长者啦我哋长者喺呢度计就是60岁、 嗯、 不是长者卡嘅65岁。如果60岁啊彭姐到咗60岁突然间有6个月咦我啲体重跌咗5-10%。 哇5-10% 系啊， 我作为kg 添， 嗱十计讲百分之几， 系咯，咁好多嘅喎，可以系。 如果Barbie跌咗5-10%，可能好开心喺而家咁样。 睇下你嘅基数系几多啦， 无论几多基数， 减低一磅都开心啊！ 年轻女士几时都系减肥、减肥、减肥，不过又要食，又要食，又要，唉，真系叫佢唔好。 但系60岁或以上嘅朋友， 好得意嘅，好多嘅亦都唔系即系常见嘅问题。啊，本来就有个肚腩啊，去到啊买裤买36啊，但系咦乜而家33、32已经得嘅咧，好似唔见咗个肚腩咁样， 好 快脆 嘅。 嗱，呢一个系乜嘢嘢？嗱，呢个系好常见嘅。当你60岁啊以上咧。突然间在一个短时期我们讲6个月呢是少即是由5-10% 咁少呢个个都想一样嘢啦梗係諗啲唔好嘅嘢、 嗯、 会唔会係生 cancer 啦。嗱呢个係好常见嗱当然唔係淨係生 cancer 啦譬如你个心脏唔好啊心力衰竭啊呢、这个肾上腺有问题啊 或者咧其他內分泌啊，又或者個腸胃嗰度係呢個時時肚屙啊，有咩所謂肺瘤啊，嗰啲係好多好多嘅。啊，會唔會有食藥嘅問題啊？啊，譬如你有啲所謂精神科嘅藥物啊，令到你肥或者瘦都有嘅喎、好啦，咁啊咁多種咧，我哋都係突然間唔妥啦，你要睇醫生啦。咁醫生咧就梗會係。好小心咁睇，嗱，但系唔系容易噶，真系唔系容易啦。嗱，点解咧？唔系一定生 cancer， 但系咧，譬如系呢、這个我讲六十岁以上咧，大概有十个有一个咧，可能真系有 cancer 嘅。嗱，十个有一个 系 啊，咁你话多唔多少唔少，最紧要嗰个系唔系个病人自己。 嗯 啊，咁系有呢个咁嘅可能性。咁我哋最常见啦，咁啊，假如系男性啊，呢个前列腺啊，或者两男女都有啦，大肠癌啊、肺癌啊、肠道嘅癌啊、胰脏癌啊等等，呢啲系好多好多都有可能嘅。咁、因为佢最初咧有啲有病征，有啲冇其他病征。嗱、譬如咧。你有呢、這个所谓突然间大便出血啦，又或者一咳咳到好多血啦，咁呢啲咧就会谂下，咦？除咗呢病征之外，你又加上体重骤降咧，咁你真系要好谂、会唔会系呢个所谓呢啲咁嘅癌症啦？咁啊，但系咧又唔系咁准喎。嗱，譬如有啲。呢、這個胰臟癌，嗱胰臟癌係一個好恐怖嘅癌， 係 好多時候去到最後期先知嘅。咁啊，六十歲以上突然間咧，發覺有事，腰痛，一照原來胰臟癌，但係佢又冇瘦到嘅喎，嚇、即係唔係樣樣癌都會喺初期、中期，甚至乎後期啲，即係最初嘅後期咧就冇乜體重瘦嘅，係、所以。唔系样样都咁好，咁啊，我哋有冇咩嘢验血可以睇到呢啲问题咧？嗱，譬如咧，当你一个人开始啲肌肉唔见咗啦，肌肉唔见咗啊，唔系肥膏唔见咗啊，有啲癌症咧，即系唔系好容易走散嘅，又冇乜系呢个所谓体重骤降嘅咧，我哋要。做一个 肌肉 系有啲超声波啊，或者其他嘅照嘅照嘅嘢咧，发觉啲肌肉系少咗。嗱，肌肉少咗， 有冇话边部分会比较容易？ 要睇佢照到边度啊，系呢个仪器嘅问题吓、就要呢个睇，然后有啲验血咧就睇到好多，咦？点解有呢啲咁嘅蛋白质？嘅分嗰啲影嗰啲分子走咗出嚟咧，嗱呢啲咧系一个最新嘅，喺呢度研究紧，但系未系一个好证实嘅。咁所以话，凡亲呢个年纪大咗啦，突然间瘦咗，瘦得好快咧，真系要睇医生嘅，唔好以为哎呀寿星公一定瘦嘅，未必一定。嗱，但你亦都唔好太惊，系嘛？因为咧好多嘢都会。是瘦，有啲系自然就瘦噶啦。 咁要做多重嘅检测啦，自己身体上面嘅吓，咁嚟到去揾出嗰个嘅原因，又未必一定系 未必一定系 有患疾嘅。 冇错，咁啊，但系咧最紧要个个都希望。在新的一年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好、 啊、 多谢晒李嘉仁医生、okay. 我哋下个星期下年先再同你 好啊 在这个节目之中再谈过。 OK,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感作感变。 I tell myself that I should leave you. But Fantastic. We take a left the back streets home, making sure your friends don't know. I never thought it'd get like this. So think about the very first kiss. But I can never lie to you. I'm going on my mind for you. But you,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 wanna go. Who you taking home? 'Cause I can't lose. Kissing in the car underneath of the light. You got me, you got me. And I'll be on the way in the middle of night. 'Cause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ve been running my mind. If you want me to stay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ou got me, you got me. 是不是很有型啊、那個、音樂風格、啊、因為是 Monster X 的 Middle of the Night。 神光追蹤三十一， 这个时候呢就请嚟有罗启新 Cousin 喺电话旁边啦。 早晨啊， 早晨。 即系我咧，即系要做呢个广播咧，今日都听到一啲嘢咧，好得意噶。 放好嘢，你一咁讲。 有个宣传声带咧， 又点啊？ 又出嚟讲啊嘛？咦？我听日咧要参加呢一个游行，唔得人陪你啦。那个女嘅就话：咦，我听新闻报告讲，话听日个游行系非法嘅、哦。啱啱新闻报道先至讲完，嗰个系攞到不反对通知书，但系就有一个宣传声带咧就话听日个游行非法、哦。 人哋又冇讲系边一个，你咁快对号入座， 咪系咯？咁样你咪即系有啲误导成分咯。不过 啊， 系 你话、啊。你咁快就对号入座，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嘢咧。 唔好同佢斗啦，呢啲咪懒咯。我讲写稿嗰啲啊， 可能有，可能冇咁噶系嘛？ 你唔应该摆时序落去嘛？呢啲嘢 即系唔好落听日系咪啊？ 咪咯，譬如打紧八号风球，你又播话喂而家打紧三号风球，咁人哋咪会误导咗咯，即系。呢啲咁嘅嘢都仲要我哋啲退休人士教嘅，真系烦。 你未有耐啊，退休。 喂，仲有啊，上个礼拜咧， 讲唔讲今晚嘅港台电视31啊？定 系 唔使睇啊？ 上个礼拜咪话，诶、哎，今日平安夜嘅 平安夜，今日平安夜， 系啊，即系嗰啲。 我上个礼拜 系啊，今日咧其实都有啲问题噶。啊，今日系除夕、哦，其实除夕夕字咧就系代表夜晚噶嘛， 除夕日咁样好， 系啊，咪就系夕日啊， 平安夜日头咁样， 系啊。喂，今日咧我哋睇下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啊，就会有呢个九十后嘅音乐。 咁你日常八点半啊，够奇怪啦！日常八点半有个日字，晚上八点半咧， 日常嘅意思咧，即系话经常咁解。 咁你话我系咪啊？即系好礼还节。 你屋企嗰啲日常用品夜晚黑唔用嘅， 而家系咪要闹交？ 系，咪几好听佢讲， 系好中意，快快佢闹过啦你，得 九 分钟都要够时间闹啫。 九十后音乐人啊，教啲长者啊， 做咩啊？ 即系你啦，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 即系你啦， 都系你啦。学 beatbox 做音乐、 啊，哦，好玩、啊，教长者啊， 啲假牙飞咗出嚟啊， 漏风。 咁、啊、其實可以咧幫助啲學生啊，透過咬字發音咧，改善佢哋嘅口型同埋呢個口部肌肉啊。 咪先 嚇， 教長者就幫助學生， 長者佢學嘢嘅時候咪學生咯。 係、啊、喎，誒、啊哎，我真係糊塗啊，真係。 係咯， 呢個日常八點半有一睇係咪？ 係啊。 点啊？点啊你？你跟住想点啊？ 系 我知道你有啲嘢想做咁、 啊。系啊，咁跟住咧就会有呢个社企咧同啲家居安老嘅长者咧， 系 即系改装佢哋嗰个家居环境啊。 哦， 咁咧就同时咧都要引入一啲咧可以安喺屋企嘅医疗设备。 哦， 咁样咯。 系，咁啊即系讲下有呢一种服务咯。 系啊，我哋都要睇定啊呢啲嘢。 做咩成日拉埋我落水啫？ 喂，你成日都话自己独居长者噶啦， 我有救命钟噶，我屋企 系咩？ 系啊， 有冇入电啊？ 唔使电嘅，直落楼下管理处噶。 哦，点掟落去啊？唔使电，都要插电噶。咁系打嘅喺佢屋企里拉条死当当当当咁样。 诶、欸，唔好讲我啊。 系咁啊，跟住咧就去睇下呢一个咧。九点半钟啊，有呢个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嘅上集啊， 哦， 系啊， 总共有几多集噶？ 两集， 哦， 上下集嘅啫，即系同港台一样，上集下集咁样啦。不过港台就经过咗下集先到上集嘅。咁咧咁嗱，今次咧除咗话讲阿卡斯特罗咧，同苏联嗰啲关系之外咧，仲会讲咧阿长毛个 friend 啊， 系自古华拉， 系啊。自古奶奶，自古奶奶，自古奶奶，你知唔知边个杀死噶？ 唔知哦， 系俾中央情报局， 哦， 系美国中央情报局啊， 哦， 系啊，咁其实咧睇翻晒好多嘅故事咧，就知道点解呢一个古巴咧到咗今时今日咧都好似停留咗喺六十年代咁样啊。哦， 好似特务片咁， 系啊， 咁啊，留意住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啦，有好多唔同节目。 咁啊，即系我哋而家要 count down 咯，好嘛？ 好啊， 五、四、三、二、一，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台北，民进党计划今日在立法院以人数优势争取三读通过反渗透法，在野党派在立法院外面抗议。民进党团提出的反渗透法，主要是针对北京渗透台湾进行反击，希望透过立法规管受渗透委托而影响竞选活动、收取政治献金、非法扰乱社会秩序等的行为，违者最高会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罚款500万新台币不等。国民党反对指法律内容模糊，没有机构和准则界定违法行为，只要有人检举在大陆台商和官方做生意或者接受政府资助都可能违法。有评论认为是台湾版的逃犯条例。在日本面对渎职等控罪的日产前董事长郭恩据报离开日本已经到达黎巴嫩。报道说原籍黎巴嫩的郭恩在当地星期日或者星期一早上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暂时未知道原定出年四月在日本受审、目前接受严密监控的他怎样离开日本。消息人士形容郭恩经验了一场大冒险之后已经回到家。现年65岁的郭恩被控特别渎职罪以及隐瞒收入罪，指他在2015至18年间挪用日产中东子公司的款项购买游艇等的奢侈品。郭恩否认所有指控，他曾经还押超过120日，至今年4月获准保释等候审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个星期稍后出访欧洲和中亚共五个国家，包括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通乌门事件被国会众议院弹劾，外界因此特别关注蓬佩奥到乌克兰的行程。蓬佩奥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出发，首站是乌克兰。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在行程中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又说乌克兰持续同东部亲俄分离分子发生冲突。蓬佩奥在乌克兰会见各人期间，将会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又说蓬佩奥将会强调美国永远不会认同俄罗斯在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的做法。蓬佩奥将会向在相关冲突中去世的人致敬。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承认发动日前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导致超过80人死亡的汽车炸弹袭击。 組織發言人話：參與聖戰嘅成員發動襲擊，目標係護送土耳其人同埋民兵嘅車隊。案發在當地上個星期六的早上，一架載滿炸彈的貨車在摩加迪沙一個有檢查站的交通交匯處爆炸，死者包括兩名在當地參與工程項目的土耳其人。土耳其早前派機前往索馬里運送兩名喪生的土耳其人遺體回國，並且將16名索馬里傷者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接受治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夜晚转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3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38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1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赤子成科技系报3.6，腾讯控股379.6跌3.6，阿里巴巴207.8跌2.8。中国平安92.25跌3.5，友邦保险82.45升2.5，建设银行6.74系跌咗2仙，中原银行1.17系跌1仙，建发国际集团报8.98系升咗2仙，招商银行40.35冇升跌，华润啤酒系报42.85跌咗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1，加元1.306，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983，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日本假期嘅系休市，港金现价报14,08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9.11美元，卖出1,51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都仲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临时街啦去翻永乐街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噶。咁继续提你随即嘅交通安排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线都是通宵服务的。轻铁路线505、507、610、614P、615P、706和751都是提供通宵服务。而港岛区的封路，湾仔北会展一带的博览道、中环龙和道、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大约在今晚9点钟会开始封路。而中环兰桂坊下午的6点开始封路，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下午4点钟开始，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以上的封路是会因应人流情况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的。而部分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电车和中环至半山的行人电梯、往来中环和尖沙咀的渡轮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选。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朋友，你咪乱沾毒品 ，say no。 欧天仪， 小白，我个 friend 喺外国寄咗啲新嘅零食啊，食咗好 high 嘅，请你哋食下。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系大麻其中一个成分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噃。 系啊，非法管有或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七年同罚款100万元。大麻是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9:41啊，早晨 ，Bobby。 早晨啊，哦， 喺直播室入边得翻我哋两个啊，咁因为其他同事咧各有各忙啦，临近年尾啊，做电台啊，真系好多嘢做嘅。譬如今日今朝 spot 到你嘅时间咧，做呢个体育嘅大事回顾咧，都真系用咗啲时间啊，去搜罗翻过去嗰一年啊，究竟啊有啲咩发生过啦，有啲咩咧值得抽出嚟同听众分享啦，咁样。咁啊有啲嘢咧就值得怀缅嘅。相隔20年啦，有少少欢乐嗰个天地咧，终于翻嚟啦！ 翻嚟啊， 系啊 ，come back 喎，咁啊已经开咗噶咯，依家喺九龙湾某一个地方咁样啦，咁啊网络嘅年代你可以自己揾下啦。嗱，就咁入去嗰间铺头唔使俾钱嘅，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多几句啦，因为有啲叫做玩嗰啲嘉年华会咧，就是、你入场已经收你硬掘30蚊噶啦嘛， 冇错。 咁就意思上，喂咁。我講完出嚟，你入去就已經要俾錢啦。但係呢一類啦，即係非常冒險嘅嗰個樂園啦，同埋咧少少開心嘅、少少歡樂嘅天地啊，咁啊都係我哋一啲兒時嘅回憶嚟嘅。喂，原來冇咗20年啦。 嗯， 真系好远古啊！ 我以为唔止20年咁耐。其实 你想讲，其实你25岁，你5岁嘅时候冇乜记忆。 因 为 其 实 咧，我细个咧，我爸爸妈妈系唔中意我去呢啲地方玩嘅。 系咩？点解会群坏啲细路仔？ 佢哋会觉得系嘥钱咯。 我唔系嘥钱，系抌啲钱出去，抌啲钱出去，同埋嗰阵时佢引入咧嗰啲弹啲飞出嚟咧，嗰啲票啊。即系你入完玩完一大烂餐，佢咪有啲票 search 咁样嘅，跟嗰啲票就俾你换嘢噶嘛。其实有啲爹哋妈咪咧细个嘅时候就同我讲咧，呢个系一个好似一个 casino 嘅模式啊。咁、我话唔系嘅，其实我一人大咗唔系咁样谂啦。即系其实都系玩完一大烂餐，跟住佢求其俾啲嘢你换翻屋企啫嘛。细个好中意换有啲咩 BB 战士嗰啲咧，唔知10万张票啊，三千几。 我记得好似都要几多飞先。 至換到一啲小朋友會中意嘅玩具啊！ 嗰陣時成日好多咧，見到好多家庭主婦啊，即係俗稱師奶啦，咁啊攞住一袋嗰啲 token 嗰啲票咧， 好中意掟銀仔係咪啊？ 係啊，佢抌完嗰啲銀仔咧，跟住又換咗啲嘢翻去啦，跟住又攞住一袋嗰啲飛咁樣，跟住咧喺地下咧，好似啲散貨場咁樣，要接翻啲飛嗰啲啊！你记唔记啊？呢啲系好深刻嘅画面嚟噶， 睇住我妈咪经历过一次嘅，但系佢唔系嗰啲常客嚟嘅，佢系因为有一次咧，佢有个朋友咧就唔知点解无缘无故咧，系唔知啲会员定咩制度咧，嗰阵时咧，好兴会送啲 bonus 嘅金币俾你嘅，咁佢就移民啦，于是乎咧佢就将成袋玩唔晒嘅金币咧送咗俾我哋，咁我妈妈咧就比较中意玩嗰啲推银仔机嘅，咁我好印象深刻嘅咧就 系 翘飞，嗰个翘飞动作系我。我做噶， 系你喺下边就负责帮佢，好似即系撬撬翻啲飞，攞啲橡筋扎住 佢。我好印象深刻就系咧，我嗰阵时即系好细个啦，嗰阵时谂紧部机系咪坏咗啊？做乜系咁出啲飞出嚟？ 好惊啊！其实系你阿妈玩得叻咯，先有得出飞啊嘛。 因为我唔明白嗰部嘢嘅原理系乜嘢啊嘛，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唔明白推银仔机到底点玩，一跌落我银大又会咁多飞我出嚟嘅咧。 系咁，你有冇学点玩啊？你媽咪應該 有 啲竅門 嘅 喎， 係啦，後屘係有學到個竅門嘅，但我係唔中意咯。 個竅門 係咪就係其實揾嗰啲比較危危乎又容易擁到出嚟嗰啲銀咯，即係可能擁一個攝喺嗰個位就已經前面成堆可以扇落去咁。 你知唔知呢個咧推銀仔機咧？我喺大陸玩過一個咧，你無論入幾多錢入邊都喐唔到啲銀仔，知唔知點解？啲銀仔喺前排嗰啲用膠水俾人黐住咗。好无良啊！呢、這个真系 ， 即系旧时大陆真系好多呢啲咁嘅龙溜嘢。咁你一路入啦，因为佢个样咧 好沮丧， 因为佢个样咧即系嗱一个 好似晾住少少咁， 佢已经晾得好边噶咯，咁都唔跌，冇理由啊！点不知原来真系唔跌，因为佢用。嗰啲 胶 水最超级能力嘅胶水黐住咗， 但系呢个推银机咧，其实系唔适合小朋友玩噶，因为你记唔记得佢入银仔嗰个窿 系 好高噶，所以你一系咧就要大人扶住你企喺嗰啲长即系高凳嗰度，如果唔系，其实要大人抱起你，你先至入到个银仔上面，所以呢啲都唔系设计俾小朋友玩。 系啦，咁啊，原来咧我哋头先讲嘅呢间铺头咧，1999年咧就全线结业啦，咁样咁，所以咧细个嘅时候爹哋妈咪讲一句说话咧。又是不啱的，他说、啊、你知不知道去这个天地最欢乐的是哪个、 啊、 不是你、啊、是个老板、啊、这样、哦、很明显不是，如果真的这么好做他 不用 执笠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大大力这样、啊、跟自己爹地妈咪说、啊、1999年都是很好的一个时光、嗯、那时候我很喜欢、啊中意咋，所以我仲会去呢啲欢乐嘅天地嗰度啊吓，咁啊记得佢有几个都系几好玩嘅，即系抌彩虹啊嗰啲嘢咯。仲有你记咩？有一个叫蛇大板牙 哦，我知道你讲边个啦， 好似兔仔咁嘅嘢。 系啦，然之后要将佢啲牙咧，即系总之射低佢啦， 射爆佢啦咁样啊。喂，原来佢咧。即系有个英文名叫 Big Mouth 个人啊，呢个 game 即系玩咗佢咁多年， 我都不知 你都唔知佢有个名，以为叫蛇大板牙啦。咁佢系英文嘅正名叫 Big Mouth， 咁啱啊，做人冇 Big Mouth 啊，但系 Big Mouth 真系俾人蛇爆你啲牙。同埋咧，蛇大板牙咧最正咧，我哋旧时咧唔够高噶嘛，你有冇试过玩啊？ 我有啊， 我俾我爸抱住嚟玩噶呢、這个 game， 然后根本上两只手都唔好喐到 啦。即系第一次啦，即系第一次接触呢个游戏啊，俾爸爸抱住嚟玩、先够高玩。如果唔系你唔够高玩，同埋咧你揿嗰下咧，发动嗰下咧，佢一声， 系啊， 佢个声效咧， 系啊，哎呀，你讲起我就记得啦。 咁样好劲啊，系嘛、你以为自己射过一个好有 跟住撞埋又砰一声， 系啦系啦，咁啊好似几好玩。咁啊头先讲呢啲抌彩虹啊，嗰啲射大板牙嗰啲嘢咧，佢都继续有得喺嗰度有得玩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叫做参与下啦，或者叫做回忆下啦。咁但今次咁又有啲新嘅机嘅，譬如依家坊间好兴嗰啲揿咧，即系揿彩虹啊。 点样揿彩虹？ 嗱，总之你入咗一个固定嘅钱入去，咁佢咧就有十份奖品嘅，咪喺度碌碌碌碌碌碌碌咁样，即系有得碌中大奖，咁通常都系碌中 即系一定有奖，最多奖粒糖咁样 啦。咁啊类似嗰啲咯，咁仲有一个射水炮嗰个机都仲喺度嘅，你记唔记得有个咧 叫消防员啊，救火游戏。咁、那个咧玩完之后冇飞嘅， 系咪荧光幕噶？ 诶、欸，唔系噶，佢真系咧好流嘅，射水嘅，玩水嘅。咁咧你系消防员啦 ，suppose 咁你有个消防员救火嗰啲嘢啦，跟住咧又射向一啲塑胶嘅嘢。 我冇乜印象喎、啊。 咁总之咧，佢会突然间弹啲火出嚟嘅，但系嗰啲火都系胶嚟嘅。总之你用啲水射冧咗啲。火但系胶嘅嘢咯，咁细路仔好中意玩水噶嘛，其实我哋成长咁，但系爹哋妈咪唔系咁多机会带你去玩水嘅地方咧，咁反而咧对于我嚟讲咧，呢个欢乐天地就有一个玩水嘅地方咯，好得意噶，系啊。 我细个对于呢个地方系有一个好差嘅童年回忆。 我做咩事啊？ 就系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咧系俾人夹硬捉咗上过山车咯。佢以前有一个， 但系佢个过山车好流嘅啫。 你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觉得系噶啦，当 你 三岁坐。 太古城啊，嗰阵时。 屯門咯、 啊，哦，哇！屯門嗰個佔地好大嘅喎、 啊，係啊，過山車同埋旋轉木馬啦，兩 個 噩夢啊， 那個、 簡直係對我嚟講 ，exclusive 先有得玩。 我係驚到不得了，因為係坐咗上頭位啊，咁、然之後，哎呀， 係咪啊？我記得有啲咧，有啲嘢係唔使錢嘅，譬如佢有啲哈哈鏡咁樣俾你。懒嚟睇下， 都好似有少少印象。你咁样讲起就 咁啊，大家重拾下呢啲儿时回忆啦。啊，有机会有。讲开哈哈镜咧，佢哋就越照越靓仔。佢哋系 Mira。 只觉得很傻，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 精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冲破歧路，只等上坡。 我与你跨越一切装饰，困在沿路派角色，班不要帮我分析。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嚟到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呢，有边位 啊？刘太啊，早晨。 刘太早晨。 早晨刘太，有阿 O 啊，有芭比啊，有我彭仔响树啊，你好啊。 早晨。 刘太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先生。 刘生。 嗯。 是不是刘生呢？梗是刘生啦。点解呢？是不是要提佢啲乜嘢啊？ 佢知噶啦，今朝同我讲咗啦。 讲咗咩啊？ 咁即系咩啫？ 提佢咩？ 讲咗吓？ 记得记得熄灯 系啊，唔系有啲咩要同刘生讲啊？系咪生日啊？佢吓？ 唔系，我哋结婚周年啫。 你即系提佢喂。结婚周年 唔系啊，佢今朝讲咗啊。 哦，系啊，阿欧你唔听嘢嘅。 系啊，佢好忙啊，佢喺嗰个控制台嗰度要揿呢样，要揿嗰样，分晒心， 好多嘢搞啊，今日系啊， 系啊，佢个人本身唔多心噶嘛，因为 系啊，好专一嘅，同你老公一样好专一啊，系啊，专一咗几多年啊，刘生吓， 35年。 35年啊，咁啊，有冇细佬哥噶？已经 三个。 哇，三个添，几大啊？最大一个， 最大33岁好似。 哦，哇，结婚两年都已经即刻抱啊！ 33岁好迟嘅，抱一个好迟咁样。 系咩？ 系啊，系 咩？ 系 咩好事啊？ 诶，你听唔到啊？佢话33岁好迟咁样，系 啊，好迟哦，咁 唔系33啊，34先 啱。系啊，是但啦，就嚟过新年啦，过完年又大一岁添。 系啊，咁啊， 冇错， 开心。喂，今日去边度庆祝啊？刘生、刘太 翻工啊，冇去边度庆祝啊？ 啱啦， 算咯。 系啦，都咁多年啦，有阵时啲形式嘅嘢又唔系咁重要嘅，最紧要有心咯， 系咪啊？ 系啦，冇错。 有冇特登诶，今朝出门翻工前嘴你一啖啊？ 佢唔记得咗呢 样 嘢， 哎呀，你甜到咧，即系如果佢有做你就不得了啦， 咪就系咯，同埋刘太话佢唔记得咗啊，即系有呢个期望噶， 可能夜晚黑又记得翻啦，6:00都系今日啊嘛，收工食翻啖先咁样系咪啊？ 系咯， 外国嗰啲通常都系咁啊吓。 希望阿刘生咧就会听得翻呢一段声带啦，咁啊知道今晚收工咧，哇，擦定棚牙喂， 好翻啊， 系啊， 要擦牙咁远， 重视你啊，又唔得嘅， 系啊， 真系啊， 好啦，喂，刘太，今日就拣咗呢一首作品《陪着你走》啊， 好啱听， 哦，搵到啦，扮好啦， 系啊，小白成身汗啊，所以喺出面唞紧啊，而家 呢个版本咧，1986年嘅，即系 original。哇，元祖啊，啊， 哇，八几年，百几年真系有 三十年 喎，真系，系咪你拍拖嘅时候已经听过呢只歌噶啦？应该 听过，唔记得咗啦。呢期成歌嘛，呢两年， 诶，都系诶温故知新咁样啦，古老当时兴啦。啊，好，我哋听下呢一首咧，阿刘太咧就系点埋俾佢先生听咧，祝贺佢自己结婚35周年，陪着你走。 多谢晒你哋啊，唔该你哋啊。 好，甜甜蜜蜜啦，继续， 新年快乐啦， 拜拜， 拜 拜，拜拜。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天